Hello，今日有啲唔同嘅，应该啲声系咪？大家觉唔觉？即系唔系我讲嘢语气问题啊？即系悭力就又唯有近啲。Nicola，喂，又系你，但系唔知点解。 喺左星箭，Cliff Hanger repeat 三月有无人睇左星箭，watched carried 等到了，你好耐我一集都未睇过，系咪唔能我听啊？今晚失想未睇啊？ 由头先唔知点解突然瞄咗个声啊 你好耐 Heather Island chat chan ！Hello，Tech why repeat Chen， angry chat chan 有无人睇左星箭？Cliff Hanger repeat 喂 三月 ，Hello， 有无 大 人 金， 睇左星箭？Watched carried 等到了， 哦，睇 你 咗。 好耐我一集都未睇过，系咪唔能我听啊？今晚失想未睇啊？你好耐呃个几个 dislike 一开场就有， 吓、啊， 系 真 咪 系有 平 心 常 喎、 呃都咁有心下下？ 啊！啲、啊、 失 仇 想 家 未睇 好， 过，上次 chat chat 都唔系嘅，听下探长同其他网友对星战有咩睇法都好。Pirates go Rosie 嘻嘻。 我、啊、dislike 嗰啲好废嘅、哦，即系如果你仲系人嘅话咧，请你系留个言啦。你真系 dislike 都唔知你咩意思嘅、啊，大佬。dislike 嗰啲名嘅开开佢好、哦，边个 dislike 先睇下？因为招呼下佢会有存在感啲，咁所以咧睇唔睇到边个 dislike 嘅咧？其实，请问我都唔知啊，睇下先 dislike 喺边咧？点样去翻个版呢？有冇人答到啊？点样睇翻 dislike 嗰个人系边个？我试下打。今日啊，边个问啊？头先就系未睇过，系咪唔啱听先？咁啊，你估我真系会好似《影碟情报室》咁样巨细无遗讲到人哋个作者个姨妈受过一次交通意外，跟住影响咗个作者写呢个故事嗰啲节目咩？大佬，识我都知我讲下唔知讲咗第啲嘢，同埋。你估我真系会剧透咩？即系剧透，其实都系一个几不道德嘅行为嚟嘅。我认为，啱先一开波有三个 dislike 啊，请问睇唔睇到嘅咧？喂，再同你讲啊，dislike 嗰啲朋友出两句声啊，如果唔系点知你存在？你净系 dislike，即系鬼都显下灵啊，大佬，你坑渠嘅老鼠一样，又唔敢出声啊，净系 dislike。又得闲听嘅，仲要好早霸位嘅，唔知点解咧？呢人真系好奇怪嘅，究竟系咩人呢？同埋唔知点解呢两日开始有恐怖袭击咧？有个叫做 Cam Tin Wing 永啊锦田永啊，另外一个叫唔知 Ben 乜春嘅，咁啊系咁不停咧就打啲 YouTube link 就摆喺我嗰度，我 report 极咧都仲有嘅，啱啱先有四五个嚟咗，咁系咩意思？点玩法咧？有冇人可以教教细佬咧？因为完全唔知呢啲人系，即系又话 report 机制唔系话好快俾人 ban account 嘅，点解今日 report 咗10次咧，都仲存在，仲喺度炸紧我个 chat room 嘅，唔知点解，即系个留言板嘅，有冇人点啊？喂，至于头先，哎呀，哎呀，点解由头嚟过又要？头先个留言冇咗添，我唯有喺呢边睇啦。我头先揈咗下一版就冇晒啦。Siri 冇乜声，有人话。好静咁啊，即系你先系咪小人啊？得50几人。都算少啊，真系。OK。喂。 我唔知我读唔到呢边嗰啲嘢嘅，算啦 ，miss 咗几个咁嘅人口读啦。就Brian 你好啊 ，JJ Lancer，hello， Rosie， Norman 系咪真系阿鬼咧？请问 ，SK Lee，hello 你好 ，Ken Lee， 好静感啊 ，Rose 话啊。咩 line name channel 咁样几难得个 ？Hello 你好 ，Tim Zhang，Hello Siri 冇乜声，咁啊再绷大啲啦。咁啊 ，Hello Onisuka，Hello 你好，Good 九 up 啊，咦未见佢你个三面口喎、啊。咁咧阿 Dicky，Skywalker 始足剑圣，系咯，无端端 end shot 有个好似唔系 end shot， 即系差唔多。直头系中华英雄系嘛？定系即系个摆 pose 同埋个情景都一样嘅。咁呢啲都有少少好笑。不过成套星战咧，由 Day One 开始咧，都系学日本片黑泽明有套戏嘅。咁好多角色啊，甚至乎 R2D2 同埋C3PO 都系两个好主要嘅角色嚟嘅。咁啊，真系亏我谂得到。咁呢啲都又唔算係二次創作嘅，即係佢個角色嗰個定位同埋嗰個關鍵性呢，就同咁啱同嗰套戲嗰兩個閂角一樣嘅。啊，風雲係冇錯，我淨係記得馬榮成嘅真係。 The key， 聲 Luke Skywalker 始足劍聖造型，鬼老闆萬劍歸眾 ，Pavil Chan Pavil 探長你好 ，Ultraman 數96頂，遲咗起身翻工，要重温添。Sorry，just say he detected Nicola， 佢喺度套演靈。探長好 ，Chat Chan 劍聖，哈哈 ，Rosie 唔好嚟啲 Disnicola。Patrick, have a good evening. Can you 加油啊？ 系 ，thank you。 唔好理过啲饮啦。 我唔 系好啦，冇理过啲 dislike， 只系我入嚟几分钟就有，觉得好搞笑。All to say chat again. Hello 各位 ，the key 生意风云。 哦，系啊，冇错。我又唔系话好理佢，好介意嘅，但系我好奇啫，即系点解有啲人真系啱春到咁样嘅，够胆 dislike 嘅，冇够胆讲两句。即系等紧你讲两句啊，大佬！即系咩人会做埋啲咁嘅嘢咧？真系奇怪啦！照计冇理由有人咁多人 set 个 robot 喺度 dislike 嘅，咁 dislike 影响到我几多心情咧？又或者令到我几唔开心咧？我又唔觉喎。咁所以咧，希望你现身就讲两句啦。如果唔系，你都唔希望一世做老鼠嘅行为噶，大佬！你系人嚟噶嘛？系咪？即系姑且当住你系人先啦。即系 dislike 嗰几个啊，可能有出紧声噶啦，系咪？其实。是不是出緊聲嗰啲人又順便 dislike 啊？即係蘇倫最中意做呢啲嘢㗎啦，以我所知。但冇理由幾個蘇倫一個 account 先可以 dislike 一次㗎嘛，以我所知係咪？奇怪啦。啊，多咗個添喎。喂，你不如 dislike 夠20個啊，我除褲俾你睇啊，係咪？即係10分鐘內。喂，咁咧，其实咧，星战咧，嗱呢度都冇乜人表态，得两个人话睇咗啫。甚至乎晏昼吹鸡嘅时候咧，就有人话一世都唔会睇，唔系，即系话唔会睇噶，你成套戏讲晒出嚟啦，咁样。喂，你嗰个真系好得闲咩，大佬？ Rose 好静系讲啲声啊， 我明白。 Simon Wong Hi All，Hello，Nicola 一笑自制 ，Jane Hanan Jeff 两三个 dislike 好正常。 喂，但系 网台老千啤梨集节目都几十个 dislike， 探长算小儿科 ，The Kid 身红色嘅少林18同人都好静 ，Make Ring High，Simon Wong 咩啊？又讲我啊？ 哦，冇，我觉得你系会走去 dislike 嗰啲人嘅嘛。 即系叫我啱讲紧呼吁啲人 dislike， 咁你又可能真系即刻走去 dislike 噶嘛？睇下而家够廿个未先？未够啊，未够就算啦。啊，真系唔会多唔会少喎，咁点解咧？真系唔好明。Well, Chairman， 你话翻工嘅咁得意嘅，你又 super chat。Thank you 啊！啊， 龙英冇睇 ，SK， 你净系讲下值唔值得去睇 ？Swimming Leon 老氹，好耐冇抱你啦， 咁啊！ 之前好长时间都系 archives， 哦 ，OK， 上万数$96二十 ，Thank you， 12 day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have to me， 你 can't 会睇 ，OK。有很多生面口喎、啊，今日嗱，俾我出生面口的名字先。 正判单只探长，一个人可以开无数嘅 count 的 action， 96厕所搞紧。 系厕所搞紧，哦，你预备翻工，喂，小心啊，因为啊唔好心急，即系迟到唔听都好闲嘅啫。咁啊，最紧要安全啦 ，Ultraman。你知啊，你嗰度咁多山火，啊，你搬咗未咧？有时封路啊，各样啊，入错一个位置就好麻烦啦、啊。啲山火似乎未有控制到个迹象。 Anthony Chan 二十， 喂 ，thank you， 少少支持，可惜有嘢要做，第日再睇 replay。 哦，好 ，thank you。 M K， 满信唔信我而家 dislike 你。 好啊，快啲啊，喂。 表现随库阿娜。 系、哎、你有几个 account 啦、啊？廿个先，十分钟之内仲要。真系冇乜人噶，系得嗰三条友，唔系得嗰三个 account 啫。你老老实实有好多人想睇我除裤咩？真系，我其实咁样讲咧，就无非想预备 unlike 嗰啲人，预备 dislike 嗰啲人，收收手啫。喂，求下你啊，喂，帮手，唔好咁难睇啊。喂，咁咧就星战咧，咁当然呢啲戏梗系第一时间睇啦。有少 hard disk 嘅声啊，删咗先。你删咗喇，我啲声喺边度嚟嘅呢？幻听啊！咁呢，其实我睇咁多次星战呢，我第一次会买佢纪念品。呢个唔系纪念品嚟嘅，即系佢嗰啲 product。嗱，呢个表面上系一个水樽，但其实系啲 lightsaber 嚟嘅，好劲啊！佢有个暗仔喺度，咁样咯。咁咧，我谂你要装到，哎呀， 少少打嘢啦，咪真系倒得出嘅，湿咗个 keyboard 添， 突然装得太满。咁咧，其实真系细路仔嘅啫，呢度一杯水都冇，咁但系都几得意啊，但系都几贵嘅，即系支持下嗰啲周边收入啦，因为你知而家买飞嘅人真系同我细个。去海星戏院睇星战就真係好唔同㗎啦，即係买飞少咗啦 ,download 多咗啦咁樣。睇下个 tab 都未搣。啊，唔知有冇人呢習慣呢买返嚟好似搣晒嗰啲 sticker 嗰啲呢，我就有铺人嘅，因为我觉得呢嗰啲臨時喺度勾黏落去嘅 sticker 呢，成日都令到咧佢嘢用到旧咗咧，就会黐到啲尘咧，好核核突突，兼夹咧就欠缺美观嘅。虽然喺一个底度，但我都忍唔住要搣咗佢嘅。咁你有时见到朋友屋企嗰啲以前啊，啲录影机啊、DVD 机啊，嗰啲咩几倍速过带啊、咩环回立体声啊，嗰啲咩超级 laser 嗰啲贴纸咧黐晒喺度，好肉酸嘅。即系人哋 design 部机咧，即系个 product designer。呕心沥血噶，咁你粘啲贴纸落去，佢系俾你喺橱窗嗰度引啲人去睇佢嘅功能嘅啫。但唔知点解翻到屋企咧，啲人都唔搣噶，都唔知点解铺咁嘅瘾噶。咁过咗冇几耐之后咧，咁咧嗰啲贴纸咧就个边翘起晒咧，就黐晒啲核突嘢啊咁样，佢系忍得住噶。即系我觉得啲人买嘢，即系买，即系你冇理由，即系中意屋企摆啲。花啲碌嘅嘢喺度㗎，即係呢个好难讲，个人品味问题，我就真係顶唔顺啦。而家唔知仲有冇人咁做㗎呢，仲有嗰啲 remote 呢，成日都啲人搵个胶袋入住㗎，唔知有冇觉呢，即係呢个佢啲朋友屋企呀嗰啲。即係嗰个胶袋入住其实好唔卫生㗎。原因就係嗰个胶袋面头呢会 积聚咗好多污糟嘅一啲细菌啊喺度嘅。咁虽然你话劈个 remote 喺度，都会藏啲细菌喺啲制度，藏啲食物啊，啲污糟嘢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一个方法简单到咧，好非常简单，只要你个习惯咧，嗰、那个 remote 嗰啲掣咧向住个台面调转嚟摆咧，咁就唔会有呢个问题啦。但系唔知点解咧，我识得 N 咁多个细胞嘅，屋企个 remote 咧都系搵个胶袋装住，咁啊积到个 remote 个胶袋都磨到蒙晒啊，甚至乎有啲黐合立嘅感觉啊，咁又顶得顺嘅，即系呢啲嘢，我觉得香港人就真系唔应该有普选嘅，即系呢啲咁嘅咁低要求都冇嘅，即系想。即系啲嘢美美观观、干干净净都做唔到嘅，咁所以算啦，唔知点解讲咗去嗰度，明明讲星战噶嘛，咁所以咧冇睇过星战咧，听我嘅节目咧完全系冇损失嘅，原因就系咧星战慢慢讲，但系咧其他额外嘅事咧先至系呢个生活嚟噶嘛，即系冇理由目标为本，有啲 friend 出嚟，喂今日倾咩先咁样，而家咪开会啊嘛，大佬系咪？咁唔知大家觉得个咪有啲咩分别咧？今日个声嗱。我平时咧就咁远啦，咁咁远收唔收到咧？嗱，我就用咁大声去讲嘅，即系自己感觉到嘅。但系咧咁近咧，我就可以好舒服咁样讲。咁原因咧就系今日我而家用紧呢个 OBS 咧，已经更新咗四代啦。咁原来上次因为我换咗个 hard disk， 咁嗰啲 preferences 嗰啲冇晒咧，我要重新 set 嘅。咁所以上次咧直头系冇一个现场嘅留言版嘅，今次系有翻。咁同埋咧，我个旧同事嘅 Milton 咧就帮我 update 埋个 OS 啦，唔系 update 埋 OBS 啦。咁咧佢更新四代咧，原来果然有好嘢啊！咁咧佢好嘢系咩咧？个好嘢就系多咗一份喺 audio 里头嘅compressor， 即系我以前咪好头痛，又专登揾个插个旧嘅 compressor 翻嚟用，即系防止拆声。因为上次我自己听到都好猛啊，即系有嘉宾嚟到咧。晒有介事咁样，哇！点知声拆晒咁样，即系同埋啲嘉宾控制唔到个情绪嘅，唔知点解可能平时生活苦闷，因为讲少少嘢已经笑到呱呱声啦咁样。咁所以咧，尤其是上次嗰个运动员啲心肺功能特别好咧，咁于是乎佢笑到拆晒，隔咁远咧个麦都拆晒。咁但系今次咧，我相信咧就好好多啦。嗱，唔信示范一下，嗱，而家好细声，好细声。好细声，好细声，好细声，中声，中声，中声，中声，中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啊，都唔拆噶，系咪劲先？我而家咁近咪喎，我唔知，我唔敢讲，我头先试过系唔拆嘅。咁大家俾啲意见，因为以我所知，经过 compressor 啲声咧就会冇咁好嘅。如果 hardware compressor 嘅话，咁但系 software compressor 咧反应又冇 hardware compressor 咁好嘅，即系例如嗰啲因为佢始终都有个 headroom 嘅极限咧，就话你过咗个 headroom 之后咧，佢个硬件都顶唔顺咧。就算你个后期嗰个 compressor 点样强力，点样反应快咧，系即系输在起跑线啊！即系入去嗰阵时嗰个 headroom 已经过咗咧，咁就会都拆为咗衰声嘅。咁但系头先咁样示范，唔知大家有冇觉得有啲改善咧？有就俾啲反应。冇就闹两句啊，因为我听咁嗌法唔拆就奇啦，真系。咁当然要我个 audio interface 平时教八度嘅，而家只系教六度半啦。咁我头先因为开波就试过晒，哇咁都唔拆就真系劲，喂真系多谢，真系多谢 Milton 帮手，一啲都唔拆，同埋细声嗰阵听得清唔清楚咧？即系譬如咁细声嘅时候咧，即系嗰啲讲秘密嗰啲咧，即系喺街度唔敢讲黄生，唔敢讲李嘉诚嗰啲人咧，喂。佢仲仆街啦，咁样啲人唔知点解会咁嘅，即系有言论自由，你又冇诽谤成分咧，但系唔知点解大家都喂呢度讲呢度散啦咁嗰啲，咁呢度讲呢度散，你都讲俾人听啦，咁高友都会出卖你噶嘛，咁你呢啲唔知点解呢啲习惯，我以为系农村嘅地方先会有嘅，但系唔知点解香港至到今时今日咧，都大量人都系咁样，喂呢度讲呢度散，即系仲喺街度无端端高谈阔论，突然间有句咁样揿住个嘴咧，即系好笑啊！是不是真的会冇一份工或者会被人即刻揼嘅呢？我就真的不明白。哇正啊，简直 perfect 啦，是不是？即是冇声，咪细声又听得清楚啊，细声听到，大声又冇拆，咁我真的劲喎，咁我真的要，真的人哋呢个 OBS 呢又是免费开发呢，竟然可以越做越好呢，咁我真的要俾返个 credit 人哋嘅。咁呢其实 OBS 系咩人开发嘅呢？睇下先，睇下见唔见到先。OBS 系 冇写喎，睇下 preferences 嗰个有冇写先。我又想多谢佢，唔知点多谢啦。系咯，即系我觉得呢啲无私奉献咧，又冇广告冇剩，非常好啊。咁我估唔到咧，因为 OBS 实在上好多嘢你估唔到嘅，例如嗰、那个 delay 咧，我唔知今日严唔严重啊。咁我其实我今日轻微咧就将个画面嘅 quality 咧就较差咗少少，即系原本咧个 bit rate 就系 2400， 咁我就校咗1800。咁呢如果应该理论上呢就冇咁 delay 嘅，即係冇咁 latency 冇咁强嘅。咁呢个画面差咗，牺牲咗少少，反正我唔係靠面口㗎嘛，係咪唔知咩硬係有人将我呢个 live 呢怼落个电视度，唔知有乜位嘅。咁有呢啲人请你举举手，多谢你先。咁呢所以呢个画面差些少，可能 noise 会粗啲呀，甚至乎蒙少少呀咁样。咁但係起碼我寧願佢唔甩嘴囉，因為你知啦，有啲又冇俾錢又諸多機器嗰啲 haters 呢，又話聲差，又話畫面唔對嘴，又話啲色淡，又話啲顏色又古怪，又話個面冇光咁嗰啲，即係我除咗叫你收皮之外呢，我都同時會希望自己改善好啲，就希望大家即係嗰啲唔係 haters 真係支持我啲都舒服啲。咁呢方面呢又要多謝啲 haters 不停咁樣去鞭策我嘅。咁呢个呢好明显呢就唔知我做緊节目。咁就打嚟喎，而家又。咁我复佢先係几紧要嘅。喂 ,Patrick。喂点呀、我而家做緊 live。咁我亦都搵咗少少人都冇乜发冇乜进展。咁我转头夜先打你返返嘢。OK。我谂一点到咯，我听日打俾你。OK， 拜拜。 都几紧要啊，呢个电话都其实。咁啊，唔系工作啦，一啲好悲惨嘅一啲情况嚟嘅。 但李探长真系顽皮 ，Trump 探长除夫，你靓我真系无脸绝体星战，但我睇咗正味梵高，应该就系你以前讲 嘅超过 100个画家画过万幅画制作出嚟嘅动画。地王探长 ，Helicon 车换 ，Hello， 前程贵州 ，Go to Seven 23嘅 How to， 哇，好多新人喎、 哦、，J， 你终于入到来了。咁样好聲啊，你 ringing 真係无插，佢话一啲都唔插 ,Omnis Looker 64清楚 ,47 无插，细声听到你佢话好劲 ,J, 你高音甜底音准时刻唔插声，但係学士甲离谱 ,Jack Music&B, 更无色个唱皮底部有写作者 叫作者叫咩啊严啊。底部有写啊？边度啊？睇唔到先，我睇唔到底部喎、啊。哦，咁你话咗俾我听，我就知啦。因为呢啲人要俾个 credit 佢。作者叫 Jim 啊 ，OK。咁啊，头先有人话，咦？有台湾嘅朋友，飞汪系台湾嘅。咁我见到啲新面孔咧，就真系未见过佢嘅，从来都。就系、是、梁小明好似未见过你啦，因为你话平时都唔得闲听 live 嘅。咁啊 ，Dicky 又成日见啦。咁另外，喂，同呢、這个Facebook 过嚟嘅打招呼先。咁啊，净系 YouTube 嘅唔知有冇咧？即系净系因为 YouTube 先至九七廿四嘅咧，我就唔知有冇都打个招呼先。咁另外咧，我有一个系列咧，就成日都唔记得同佢打招呼嘅，就系、是、听网台 app 嘅朋友啦，即系香港网台嘅朋友同埋。Car Square 嘅朋友欢迎你。咁得闲呢就要听下 live 啦。因为呢 ,9724 呢你如果你就咁听网台 app 都顶得顺㗎啦，即係话你好嘢。因为有时候 dead air 啦，因为我喺度读緊人啲画面啦，有时候我又喺度一个人嘅时候啲 冇即係啲 buffering， 我又唔係好似即係嗰啲專業做網台嘅人啊，長期一路不停咁講落去，屌曬老母，講曬粗口嗰啲咧，嗰啲就抵俾佢發嘅。咁嗰啲咧有幾十個 haters 就緊㗎啦，因為咧有啲人咧一路鬧一路睇嘅嘛，中意咁，尤其是佢講曬粗口咁樣咧，咁就有啲人表面又好憎人講粗口，但係又繼續聽嘅。兼且咧有啲網台咧有錢銀嘅瓜葛咧，咁又可能多啲 haters 嘅。咁咧，所以我咧。连叫人 sponsor 我都费事公开呼吁嘅，咁所以咧唔好搞啲咁嘅嘢，即系避免即系有个口实就俾人话我哋唔知喺度。即系你知咧呢个行业咧，所谓行业咧呢个圈子咧，又特别多贼公贼婆啦，又特别多呢、这个神棍啦，又特别多呢、这个即系好多好多嗰啲教主啊咁嗰啲咧，好多同人哋交互嘅原因咧都系为咗钱嘅。咁即係嗰啲神棍，我意思我唔係讲你唔好成日即係一喐啲都讲我啲朋友，即係我唔係我朋友嗰啲神棍，即係嗰啲先係神棍，我朋友我冇一个朋友係神棍嚟㗎，老实讲，即係你唔好即係一讲亲呢啲呢就讲嗰位朋友，佢真係即係神棍有个好明確嘅定义嘅。咁我讲緊嗰啲即係讲鬼故但係又帮人做埋法事嗰啲呢，嗰啲我有少少抗拒嘅，真係。咁我亦都唔应该话佢系棍嘅，因为我亦都冇证据见到佢呃人钱或者坤个人。咁但系有啲坤到打官司嗰啲就你自己谂啦，即系系咪？咁但系 so far 有啲叫人买楼嗰啲都未打官司，咁你自己当时信咗佢，你又自己签咗份约。咁你唔可以话人呃你喎，你只有话人呃咗你架感情囉。即係所以话呢，即係其实好多时呢，如果感情太用事嘅话呢，就会俾人呃，都会俾人觉得你抵死嘅。原因就係、是、即係冇人叫你信一个人个人，或者信佢个魅力，或者信佢个靓仔身材好，就信埋佢做嘅生意先得㗎嘛。即係正如你听一个网台，哇嗰个人好有料到啊，真知灼见啊。如果你唔好信埋我哋腊肠啊，食死你噶嘛？可能即系你卖水货，佢又唔系一个招牌，又唔系一个食店咁样，咁食死你冇人可怜你噶、哦。虽然我有屋企人买过嗰啲蚝腊蚝腩啊，定咩啊，都几好食嘅，真系。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一样还一样咯。即系你因为嗰个人讲嘢好动听，你而帮佢买腊肠，你我觉得真系好戇鳩啊！呢啲行为真系。 先至有进步，哈哈哈 ！MCHUMHI 探长今日又迟咗， 系唔紧要啦。 无智利画面无乜分别， 哦， 强六十四 Siri 可以大声啲， 哦， 佢又就 scroll to 78 how to make your scroll faster。 啊，咁就奇怪啦，因为咧，我而家个麦个 gain 系开到好细。咁所以呢个 Siri 嗰个喇叭呢即係用个电脑喇叭直出嘅。咁我头先呢个声我听到好舒服嘅。假如 Siri 再大声几格呢我又听到好辛苦嘅。但係为咗大家听到我教返大声啲。即係只係唔習慣咁解啫。咁我仲见到 desktop audio 呢我唔知佢係指咩喎。如果可以直接将嗰个 Siri 泵入嚟呢就好啦。睇下试下得唔得先。因为你知啊，电脑嘅嘢我识条毛咩？咁 desktop audio 系指咩呢？咁我又啊，我试下将个 audio output 都怼埋落去个 audio interface 度，呢度会 loop 喎。有冇人有经验啊？唔紧要，你慢慢答我。我反正而家我讲翻大声啲，希望大家听到。真系唔好意思啊！头先咧试麦嘅时候嗌到个喉咙已经痛咗啦，即系谂下同人嗌交输紧噶呢啲，尤其是讲粗口好凌厉嗰啲人咧，根本冇得同佢拗。如果系粗口嘅层面，画面冇乜分别。既然画面冇分别，又冇 delay， 咁啊即系一举两得啦。即系话咧，又能够保持到顺畅，又你又唔察觉个画面差咗。咁啊，真系一流啦！呢、這个唔使讲。嗱，我自己 mon 翻我自己个 live 咧，我就觉得个画面好粗鞋下嘅，但系冇所谓啦，粗鞋系冇所谓嘅。即系反正我谂呢度超过一半人都唔会睇咗画面，或者得两成人净系睇咗画面都唔定嘅。 OK， 咁啊，讲下嗱，头先有几位一个进 P 叫探长徐虎嗰位咧新嚟嘅，你喺边度嚟嘅先 ？Ken Lee 你喺边度嚟嘅先？你系咪 Facebook 嗰边跟过嚟嘅先？咁今日晏昼咧就有人问我，喂，你飞完 Facebook 会唔会做 live 噶？嗱，我谂慢慢都有个共识咧，就系、是、有嘉宾嚟咧先至有 Facebook live， 因为嘉宾咧都希望佢嘅朋友能够睇到佢做 live 嘅。咁 Facebook 咧就似乎平易近人啲啊，咁但系 Facebook 嘅 live 咧就我觉得即系凑呢个高兴咯，因为我见到长期 online 嘅都系得廿人到啊，咁我觉得我又无谓咁论尽理气，专登又开 Facebook live 啦，因为咧越开 Facebook live 咧，我本身 regular like 开 page 嗰啲人就会走噶咯，唔知点解。即可能觉得好滋扰啊！喂，屌你系唔系自恋狂，成日都自己喺度 live 咁样咧？咁但系其实咁样你 like 唔 like 都冇乜所谓嘅。如果讲嘅灵性上嗰、那个，即系我唔希望你应酬我 like 啦。有时有啲朋友咧，我觉得香港人去到有个位咧，即系譬如你一齐工作嘅，或者佢有少少睇你台戏嘅时候咧，咁啊焗住同你好 friend 咁样 like 咗之后咧。就咧瞬间就 unfollow 啊成啊，因为要嚟应酬嘅无谓啦，你 unlike 都冇所谓。咁与其系咁，我无谓喺 Facebook 度同你产生感情啦。即系譬如你想过嚟吹水嘅，咁啊识得入就自然会入到嚟 YouTube 呢度嘅，因为每次咧都会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摆翻条 YouTube link， 但唔知点解不停咁样咧都有人喺个 Facebook 嗰个 page 嗰度咧就留啊，究竟条 link 喺边啊，又入唔到嚟啊咁。我劝嗰啲朋友呢，即係如果咁难呢就真係唔好入嚟啦。原因呢就唔好嘥你时间。因为呢有心嚟嚟咗，即係你次次都问一镬呢，即係唔系次次嘅，即係不同嘅人都有第一次啦，当你。咁你问得嚟你都揾咗啦，每次星期四我连我个 cover page 呢我都写埋星期四约咗你嘅。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入嚟嘅话呢，你喺嗰日见到就自然讲到明几多点添，仲十点几咁样。你牺牲你牺牲59分钟啫，系咪？咁入咗嚟之后，我就会 post 翻条 link 喎。咁我唔知点解就次次都有人问嘅。咁所以咧，可能啊，真系寂寞咗少少拗水吹，同埋咧而家惯咗饭来张口咁样，一旦冇乜饭嚟张口，自己搵咧就啊，不如算啦，睇翻第啲台啦咁样。咁唔紧要啦，因为我都唔使强求嘅，有时啲嘢。咁啊，只不过我又唔会专登去招呼佢噶啦。因为招呼佢咧，又好似好小气咁样。因为有啲台咧，我介绍咗人听咧，仲俾人闹嘅。例如生酮嘅飲食嗰啲嘢啦。咁我介绍咗佢咧，咁、那、嗰个人喺嗰度问嘢又俾人闹，又话你嘥气答你都讲过晒咁样。咁我都唔会再做呢啲嘢噶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如果有人问我啊，究竟点样可以 keto 又个原理系点咧，我都推荐人哋咧就走去生酮戒淀粉戒糖。加油站嗰度介绍人去嗰度去了解一下咩叫做 keto diet 囉。咁费事介绍埋都俾人闹就无谓啦，即係两边不讨好啊，呢啲叫做。咁而家人越大咗呢就越尽量都唔好做呢啲嘢啦，因为冇乜谓嘅事实上。即係佢又唔觉得我帮咗佢。系喎，讲咗咁耐都未讲正题，但其实我今日预备咗几样嘢要讲嘅。 Dating free adults grow to put 18 the counter make you should grow faster。美女吃泪，老探上次你估中了，侍女昌业，医生战未睇，但我得夏利顺福做最好睇。The key 生牛细卵 ，James Lee 暗城寨最近同人民超市搞迎新座谈会，刘细卵主讲新媒体与民粹主义。Candy， 我一开始就正系睇 YouTube。 哦 ，OK。 美女，翻早啦，又要天重温啊。 哦，好啊 ，Good night。喂，咁好奇怪啊，阿 James Leung 咧，咁都有啲历史嘅嘢就唔可以逆转嘅，亦都又唔可以当冇发生过嘅。咁我都睇法啦，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琴日咧，我去正总夜晚打下气啦，即系都做唔到啲咩噶啦。即系同埋，我觉得成个气氛都好消极下嘅，即系嗰啲好死硬嗰啲，我当然好欣赏佢哋嗰啲坚持啦。咁但系个气氛就好唔同啊，同以前即系大家冇晒希望咁嘅，好似 即系好消极咁样喺度抗争啦。咁啊，沿途我喺煲底嗰度行行行到中次嗰一条路啫，有三个唔同嘅人都问我一啲咧，我擘大个口嘅问题哦，即系证明咧，即系嗰啲人咧都系因为听城寨咁样识得我啦。又喂阿西良喺嗰度，咁佢仲觉得系好似听紧捞松咁嗰个日子啦，即系以前嘅捞松啊。咁行下咧就有个都几熟嘅朋友咧，佢话喂。你而家喺 forum 咩咁样？咁我真系都未哭笑不得啦！呢啲即系唔知俾个咩表情佢好嘅，因为即系呢个系人哋嘅第一身嘅主观咧，就冇得 challenge 嘅。咁呢亦都系历史啦。譬如可能有啲人啱啱先睇过个 archive 啦，或者有啲人唔知点样 search 见到啊，我喺 forum 咁样，有啲人就啊，你同细良捞松紧咁样，即系但系咁巧咧，即系证明咧，我个策略系成功嘅。即系而家问亲我同埋喺街度喺社运场合识得我嘅人咧。都只系剩翻嗰啲人啫，咁原因咧，即系嗱，譬如呢度有亦都有个唔开心嘅地方咧，就系而家继续有九七廿四嘅朋友咧，就佢哋已经冇喺社运场合见得到噶啦，咁亦都唏嘘咧，曾经有个啊画画嗰个机咧，佢就撞到我啊，终于都有啲平均40岁啦，今晚，因为咧佢就话咧近呢几次佢观察到咧，即系成个社运场合咧都系40至65岁。之间嘅人嘅天下嚟嘅，咁后生嘅就冇啦。咁兼夹咧一啲以前系成日都撞一撞面嘅，因为某啲情况跟错大队或者支持错一个所谓特首候选人而分开晒嘅，即系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咧，就将成个社运同埋对社会嘅希望同埋对社运或者对政客嘅希望咧，全部崩溃晒。即系呢个亦都唔多讲啦，因为始终咧九吹廿四都唔系一个。政治嘅节目嚟嘅，甚至乎唔系一个节目嚟嘅。咁但系我讲翻琴晚我去政总嘅经历就系见到就系咁样咯，都几可悲嘅，我觉得。咁就即系因为而家我见到好多朋友直接嘅 YouTube 啊，或者从来都冇听过旧嘅节目啊，咁我都有种莫名嘅开心嘅，因为咧我嘅策略就系、是，且我如果要讲一啲关于新闻时事政治嘅睇法咧。一来已经个个网台都讲呢啲噶啦，几乎即系我或者我知嘅网台都系讲呢啲噶。咁二来咧就系、是、我要讲嘅嘢，大家都同声同气噶。即系假如你有继续听嘅话，咁而家咧就真系求人得人啦。即系一啲以前一齐会网聚或者台庆嗰啲地方见到嘅朋友咧，嗰啲已经冇听我嘅节目噶啦，已经。咁剩翻呢啲咧，即系有啲成日见到嗰啲都系当我系朋友嗰啲。嗰啲朋友呢，就我觉得咁样做舒服啲。原因就係、是、如果大家都係嗰班社运嘅朋友呢，又或者大家都係听开网台嗰啲，即係你讲一次同讲十次係冇分别嘅。因为大家都係想听返佢想听嘅嘢咋嘛。即係我成日都讲啦，我由 D100 讲到而家，我唔係你嘅技师嚟㗎。即係我最怕就见到啲人呢，你讲完之后嘩探长你讲出我心里面，嘩真係舒服晒咁样。喂大佬，我就正正系唔想咁啊嘛，即系我讲啲嘢令到你舒服晒，有乜意思咧？对个社会有乜贡献咧？喂，即系除非以前 D100 嘅，我焗住咁样做嘅，因为 D100 我有人工嘅，即系我要 serve 到啲听众好舒服，又捐钱俾阿大班嘅，咁呢个系我嘅责任嚟噶嘛，系咪？咁但系而家我觉得今时今日，我话开个台啊，为咗自己，即系你觉得我自私，原因我有个位倾下偈啊，发下声啊。即系抒发心情，令到自己啲心理状态好啲嘅，都系一个我嘅道理，一个诱因嚟嘅。咁所以咧，我讲呢啲咧，好多人哑咗，留言都唔留嘅咧，就即系证明，嗰啲人已经差唔多冇听九七廿四或者冇听探长啦。咁啊，呢个好事嚟嘅。咁我重新出发咧，就应该做翻一啲咧，即系比较生活化啲嘅嘢啦。生活里面有啲咩点滴啊，有啲咩意见啊？就最好就同你意见唔同啦，或者你 response 我嘅意见亦都同我唔同啦。我觉得社会系需要咁样嘅，需要有大家唔同嘅睇法，透过讨论咧就将件事互相了解，咁大家会个灵性会提升咗少少啦。即系唔好话点解咁讲咧？原因就系以往呢十年嘅经验咧，即系香港政治界、网台界或者社运界咧。都是全部嘅人，唔係全部，即係大部分我见到嘅人或者朋友呢，都係过于情绪化嘅，即係对一件事。即係譬如举个例啊，譬如琴晚我见到有啲旧嘅战友呢，佢都摆个情绪好前嘅。即係调返转话冯检基啊，我今次啊 赞佢啦，咁。但系民主党同埋呢个公民党又点啦？呢啲详细我都唔想喺度讲啦。即系，但系政治就系咁噶啦。五年前、七年前做过嘅嘢，佢有当时嘅理由或者咁嘅需要。但系到今时你今时今日你抽佢后腿，又话如果当时你又赞成，而家唔赞成，啲弹弓手咁样。即系当然你要讲下下都讲道德嘅话，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你靠道德投票嘅话，咁啊。咁啊，选择就容易好多嘅。咁但系政客唔系单单系讲道德噶嘛？政客除咗讲道德之外，仲要讲你当时嘅需要性，同埋讲你对抗敌人嘅策略噶嘛？咁如果下下讲道德嘅话，咁其实你好容易就会俾一啲当权者或者一啲独裁者玩弄到呕血啊！真系嗱，即系举一个例啊，即系近来大家见到啲和尚师姑成日俾人搞，咁嗰啲人咧。是真系抵捻死嗰啲，即系你唔搞佢都唔系人嘅。老实讲，咁但系搞佢嗰条友，究竟佢背后系想推广一啲咩咧？系咪就系净系正义咁简单咧？咁我希望大家有留意一下嘅，因为咧，即系往往中共最叻嘅系咩咧？就系拉一派打一派。就算俾佢利用紧嗰个人咧，佢都系单心一片或者系真心嘅话，但系嗰个效果咧，就系帮佢做咗打手去对付佢自己嘅敌人。或者唔同嘅板块，咁即系呢样我唔讲太多嗰个英雄啦。咁但系我就系想讲下，即系作为一个观众或者听众，你除咗喺嗰啲事件里面得到一个好痛快嘅，哇拉佢啱啦，哇偷影佢博嘢仲啱，师姑同和尚咁样，咁啊梗系 juicy 啦，喂我都中意睇啦。咁但系做呢样嘢嗰个人，佢个客观带嚟嘅。到俾个社会啲咩咧？除咗 juicy 好大快人心之外，究竟系咪对宗教界或者对佛教或者对其他宗教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咧？咁点解一定要宗教都俾个国家包办咗咧？咁样我希望大家自己谂下啦呢样嘢。即系我都唔评论呢啲嘅，我都系当花生食嘅啫。即系最好嗰个师姑身材好啲添，嗰个和尚做下 gym 大只啲，咁起码睇落冇咁呕心，都系好事嚟嘅。我认为。咦 ，Gary Chiu 应该唔识你嘅，好多新面孔啊 ！Harry 最了时常有粉红色画面， 哦 ，James Leung 萧生对西凉又真系几好感 ，Born to 47 ，Adrian Ryan 近来好嘛 ？Dating three adults go to Sarah 23 ，Look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get the passport？James Leon 修改议事规则，泛民根本集唔够人气，好多泛民老鬼都失踪，反而准备补选嗰啲盲出来抽水。 冇错 ，James Leon 逢点机为补选先出来啫。 当然啦，人人都知噶啦，但系当你想狠插公民党同民主党嘅时候，咁你咪凸显咗逢点机，哇，逢点机都咁啦，即系今次又撑佢啦，咁样即系唔对等噶嘛，即系同时间。即系条友，又倾又砌一向都，即系到呢个 moment， 你竟然原谅咗佢，咁呢啲系咩逻辑嚟嘅咧？呢个唔系冇逻辑嘅，呢个系有逻辑嘅，即系凸显咗你更加憎嗰两个党，而夹硬揾个冇咁衰嘅，或者今次啱你听嘅，而去扭曲咗嗰个原理咯，嗰个事实咯，即系就咁简单。所以我见到，即系我都会嘥少时间解释嘅，但系。我解释完咪等佢嬲埋我咯，即系佢会嬲埋我噶嘛，真系，即系讲出佢唔系想佢听到嘅嘢，咁所以我讲下，我都已经学识咗咧，讲到一半突然间 stop 啦，即系好过你又见撞口撞面咁样，即系见到又明明系战友嚟噶嘛，又闹交，即系觉得你变咗太转咗太啊咁样，即系觉得好难做嘅，有时候有啲嘢，即系咪见亲佢，哇肥咗，变咗发啦咁样，即系咪真系要会讲呢啲咧？咁样，我净系知英国人咧，不过都系听陶杰讲嘅。佢话佢哋嘅话题咧，都唔系好讲政治啊，都系讲下啲天气啊，讲下饮 tea 啊咁嗰啲嘢嘅咁样。咁所以呢啲系咪生活嘅智慧，定系一个冷漠无情嘅人咧，或者一个十九才子？佢梗系咁样睇啦。即系我觉得，我觉得佢并唔系冇道理嘅呢方面，即系咁样嚟解读啲英国人，因为英国咧一个。好充满政治嘅城市嚟噶嘛，即系伦敦为例啦，即系嗰啲省啦，因为乡下人都好多嘅。 咁一个即系政治根本就系你嘅生活啊嘛，即系你嘅国家、你嘅国运、你嘅生活全部都系掌握喺政治嗰度嘅，即系点会唔理政治嘅啫？我觉得唔理政治嗰啲人咧，就真系先至有问题嘅。咁同埋我见到啊咩迎新座谈会，我觉得真系好肉酸嘅，即系我就算我喺花生台嘅网聚咧，我都好唔识世界，唔识做人底下。佢俾支咪我都要表下态啦。我觉得大家追求民主自由，追求緊一个公平啲嘅社会，或者抗拒中共嘅淫威，或者抗拒中共嘅唔文明嚟统治香港，大家已经提升到精神嘅层面㗎啦嘛。即係唔係话口腔期挂住有啱食食咁样㗎啦嘛。即係嚟请得嚟嗰啲嘉宾有啲就读好多书。有啲好似我咁读好少书，即系咩层面都有，就正正代表咗个社会。即系当大家嘅兴致或者大家嗰个精神层次去到一个讲政治嗰度嘅时候咧，无端整孖腊肠出嚟咧，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好肉酸嘅事嚟嘅。甚至乎有啲嘉宾读好多书嘅，哇，要陪你癫、哦，即系虽然佢唔使讲啫，但系隔篱摆孖腊肠啊，摆嚿唔知咩肉喺度啊，即系觉得好一灾难嚟嘅呢样嘢。即系我觉得阿老萧又唔系谂住赚钱嘅呢啲，即系觉得哇几爽皮啊！即系你呢啲咁嘅读书人，你咪又系要为咗少少利润走去帮我卖腊肠咁样，即系觉得系成功晒嘅大赢家。但我就系见到好可悲嘅话咧，就系、是、哇啲人点解即系走去陪啲癫噶大佬？即系我觉得有人咧就话哇你啊原教旨啊，你又清高啦又成啦，个网台点维生啊？如果唔系靠呢啲钱咁样。嗱，呢个我有我自己嘅论述啦。当然，我觉得如果你个台我节目做完有个广告出咗嚟，我觉得好正常嘅、哦。即系你电视台，你就算有啲譬如以前龙门阵咁样，佢都有个中国唔知咩电机嘅广告啊，即系卖发电机嗰啲咧。咁啊，碧桂园啊咁样，甚至乎你就算无线，譬如城市论坛、香港电台制作，咁中间啲 break 都有节目系讲下食啊，讲下洗头水啊咁样，好正常嘅。即系呢个 commercial 嘅世界。大家都了解嘅，但系而家最危险嘅地方咧，就系、是、佢植入咗落嗰个节目嘅内容嗰度，即系骨肉不分啦，已经即系分唔开噶啦，即系啲人会迷迷痴痴咁样，哇，觉得呢个教授讲咗好有道理，但系隔篱有班腊肠咁样，喂，如果唔系英国人都唔会定一啲广播条例系关于系禁止植入广告啦，即系硬系鬼佬明嘅中国人系唔会明嘅。即系呢个有欠公允噶嘛？你知我哋啲民族嘅朋友又唔系特别聪明噶嘛？即系唔可以咁样分割噶嘛？咁总之我有感情咧，哇！嗰条腊肠都好味啲噶嘛，真系咁，所以即系冇眼睇啊！唔知系我特别另类啊，或者我特别阉尖啊，或者我特别有人觉得我你梗系啦，你唔中意嗰啲人，又梗系咁讲啦。我 sorry， 我就算我中意嗰啲人，我撑花生台我都照讲噶。咁所以。即系大家谂下呢啲咁嘅话题咯，即系究竟我咁讲系咪多鸠鱼咧？自己喺度 FF 咧咁样，或者净系特别麻烦咧咁样，都可能同时系咁啊，唔紧要啦。即系呢个系我嘅个性嚟嘅，我都无谓收藏啦呢啲。反正花生台我亦都信得过阿土咧，佢接受到我嘅意见，但系佢自己即系为一时贪念咁样就即系就犯咗咁样，佢又唔会怪自己嘅。咁所以我觉得。透过讨论 OK 啊，即系几好啊，个社会咁样先得噶嘛，真系。咁啊 ，Gary 就话个画面有啲粉红色画面插播，咁可能系同个 data rate 突然间唔够高，突然间有啲 lost 咗，咁啊有啲 error 咁样。咁你宁愿无端端有啲粉红色插播啊，有时系绿色嘅我见到，咁定系想个个嘴唔 synchronize 啦咁样。我自己认为咧。synchronize 紧要啲嘅，咁希望大家见谅啦。因为呢度嗰个宽频咧唔系十分稳定嘅，我都见到。同埋我好怕见到呢啲嘅言论，即系唔系言论，即系呢啲咁嘅网台幕前嘅人际关系咧，我觉得。大家都可能当咗系一个娱乐节目咧，呢个无可厚非嘅，即系亦都系好正常嘅。咁阿萧生啊，对细良好似几好咁，呢啲我觉得好肉麻嘅，即系屌你关我卵事咩？你两马佬，即系我唔系针对你阿 James， 即系我觉得我认为，即系我觉得好 即系嗰啲网台喺咪前同咪后，或者点解会有啲咁嘅情况？十年前好 pure 嘅时候咧，做节目系好单纯嘅，真系大家都对董建华啊、对曾荫权啊好唔满意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同仇敌忾咧，喺个咪度即系怒屌咧。我觉得嗰个 moment 已经过去咗噶啦。咁你而家见到有啲咁嘅情况咧，即系除咗利益之外，你仲有啲咩讲啊？冇噶咯，即系唔通真系为咗社会公义啊？即系你信先好笑啦，我觉得。不过你信亦都好正常嘅，因为当人冇乜希望嘅时候咧，即系信一啲幕前嘅假象咧，即系等于啲人啊整容女又点啫？咁、起码靓啲都兴奋啲啊，咁样即系玩嗰阵时，即系你都可以咁样谂嘅，我都亦都理解嘅。咁但系你同我讲就嘥气啊，我觉得呢啲，因为我觉得屌嘥气啦，我都见识过晒呢啲人啦。咁啊，真系好大镬！咁同埋以前咧，佢细个嘅时候睇医生嘅时候咧，你一逗嘅手，即系可能医生夹硬逼佢食药，定唔知逼佢做嗰啲咩咧？细个嘅时候，咁所以翻到屋企咧，你一逗嘅手咧，佢成日弹起嘅，即系唔俾你捉住只手嘅，即系成日弹下，点都唔就范嘅。咁但系而家只脚可能唔够力咧，你可以撑住只手系咁冇咧，佢都唔反抗嘅。咁啲肌肉萎缩啊，太老啊，冇办法。同埋啲毛咧越嚟越白喎，变咗即系只猫好似。以前有壮年嗰阵时咧，就好深色嘅，即系深啡色，就占据咗啲白色毛嘅。因为阿 Nana 嘅毛咧系深啡色同埋奶白色嘅。咁但系中年即系壮年嘅时候咧，嗰啲深啡色嘅毛咧就已经慢慢占据咗白色好多。但老咗就啱啱相反，啲白色毛又多翻，啲深啡色毛又少翻。咁变好得意嘅而家啲毛色。咁同埋瘦晒啦，原本只猫着肥嘅时候。啲皮胀晒，咁而家老咗缩咗，咪变咗好多皮咯。即系佢好似一个咁，但系好瘦咯。咁最基本咧，我有嘅经验咧，摸啲猫个背脊咧，佢有条恐龙骨咁样突晒出嚟咧，就好危险噶啦。咁早排曾经危险过嘅，因为成日都可能有少少内在嘅猫瘟未清啦。咁成日都肥打一次啊，流鼻水啊咁样。咁但系鉴生逼佢食咗啲抗生素咧，食咗两个礼拜，而家就好翻啲。咁都係过一日得一日㗎啦，因为18岁都係非常高龄嘅猫嘅。咁呢排怀疑佢隆隆地啦，咁就叫得好大声，即係暹罗猫嘅叫声好独特㗎嘛，哇咁卷晒你㗎嘛。咁但係佢好大声咁嗌囉。咁我应该就係隆咗嘅，因为自己都唔觉得好大声，咁不停咁好大声先博你听得到。咁另外做一件怪事呢，以前一冷天呢佢就黐埋嚟黐身黐世嘅。即係佢唔係讲感情，纯粹係讲实用嘅啫。咁咧就最中意咧捐入个被里面咧，就匿喺你两个大髀中间，又最暖，又包住晒佢。咁近来啲天气凉咗咧，咁我梗系欢迎佢入嚟啦。因为我有时瞓醒嘅时候佢嚟搵我，都陪佢玩咗半个钟嘅，即系一齐攞下被斗咁样，好幸福噶嘛感觉。咁但系上次咧，佢一捐到嚟心口个位，一路瞄住一路行嘅入去，射一督尿落个肋底都揽死。哇！搞到我同阿监仔一头赤。又换晒被单，换晒被咁样，床单咁样，我都头痛爆，咁所以而家唔俾佢入嚟啦，咁佢又好似唔好开心咁啦，咁咧就怀疑佢咧，究竟系咪佢嬲咗走去蛇督尿啦？因为我唔系好理佢，因为佢新猫仔咁样，佢觉得我哋成日理咗新猫，即系谂埋一边咁样屙督尿啊，抑或系失禁咧咁样，咁开头咧就以为佢失禁嘅，因为好老啦嘛，咁因为曾经除咗屙督尿喺个格底之外咧，仲曾经咧。就一路行去沙盘屙尿嘅时候，一路行一路漏嘅，咁呢个似乎系失禁嘅现象嚟喎。咁但系呢几日就完全冇事，佢又自己识走去厕所屙尿啊，好企理啊，同埋精神咗好多。咁会唔会系啲神志唔系好清醒咧？定系即系老猫就系咁咧？即系养到18岁嘅猫咧，我真系未有经验嘅。咁啊，真系问陶君行先啦，因为陶君行只猫廿岁，记得咁样咯。不过老咗就系论尽嘅，人同猫都一样。咁头先读咗啲啦，咁 这个 Man Bob 啊，欢迎你啦，终于睇到 live 啦。你通常我又想做 marketing research 啦，咁我想知道呢，嗱，而家仲有几多人啊？而家有130几人啦，咁我希望大家表下态啦，即係平时会多数都系听这个香港网台同埋 Car Square 嘅，请你举一举手啊，因为即係如果系透过嗰度走嚟听YouTube 嘅 live 咧就真好难得嘅，因为以我所知唔多唔少都有啲人咧，因为净系听香港网台先至会识得我嘅啫。原因就系邓武识同我讲过咧，自从响香港网台摆咗9/24落去之后咧，嗰度人啊多咗，咁但系咧呢边人又冇少到乜滞，咁即系咪你两边都听啦？因为究竟你系净系听嗰边而识得我，而有识得走嚟 YouTube 咧？咁通常一个正常人咧。即係如果有心揾咧，實揾到嘅。因為9/24咧，即係九同埋24都係羅馬數目字。咁又嘅吹字又中文字呢、這個組合咧，你走去 search 咧，你點都 search 到嘅。其實我唔明點解有啲人每次都要問嘅咁樣。咁唔緊要啦，我當你拗水吹啦。 Sharing M, hello, 探長。Hello, everybody. Hello. Teaching free adults. Go to Sarah 23 get help or get rid of moles. Man Bob, 我聽咗香港網台之後再去 YouTube 聽探長。 啊，真係多謝你上面啊！喂，咁啊，呢、這個 Dating for Adult, Go to Sarah 呢個名咁複雜㗎，22GA 咁樣。How to get rid of？ 我唔知講咩 ，moles 咩意思啊？我唔识添嗰个字，真系收家啦，请你解释俾我听。咁咧就戴眼镜先，呢边啲字比较细啲。阿 Man Bob 啊，之前同你同无奇嘅 Gary 做个节目啊 ，OK， 都几高收视嘅，其实无奇，因为咧以我所知都几多人听无奇咧就识得我，咁啊跟住就介绍咗走去听猛鬼 Studio， 因为我又揾过阿 Gary Kwan， 咁啊多谢。咁啊 ，Auntie Eddie 咧就话 Nana 老人家冇办法，系啊，多啲时间陪佢啦。咁所以而家日翻屋企都招呼佢一阵，坐埋喺身边，送上门同佢玩一阵咯。咁唯有系咁嘅啫。好，正式讲下星战啦，不如嘛。咁嗱，你冇睇过星战就唔紧要嘅。我真系未，从来冇识过人咧，系一集星战都冇睇过。头先嗰位Nicole 啊，唔系。头先位啊，边位朋友一集都冇睇过咧，真系极品嚟噶，真系好罕有噶，你已经绝种啦，即系连星战都冇睇过嘅话，咁咧就今朝一早睇早场，我唔知系咪第一场嚟嘅咧，但系都唔系好多人啊，比起我上次睇星战都系睇首映，即系唔系首映，系第一场咧，第一日添啊，今次系第一场添啊，咁咧其实成个气势同埋。嗰、那個歡迎即係觀眾嘅入場率咧，真係好大大不同啊！因為上次即係唔係講緊道俠嗰套啊，即係甄子丹嗰套，那個 Rogue One 唔係嗰套，係之前嗰套Awakening 啊，定係唔知咩 Awakening 原力覺醒啊 ，Force Awakening 啊，唔知啊，即係總之嗰套係學咗好多年，全新嘅班底，就揾埋 J.J. Abrams 去拍嗰套咧，哇！嗰套啲宣傳啊，各樣啊都～铺天盖地咁样咧，好严重地。咁我记得嗰阵时啊，湿围咗原力套餐，可以俾你食个广告咧，又扮鬼扮马咁样，几过瘾嘅。即系嗰阵时就嗰、那个效果唔同啊。因为咧，我上次同阿监制去睇咧，我就迟咗到，定唔知去咗厕所，因为等下，点知咧，当我去厕所嘅时候咧，就出嗰学嗰牌子啊，即系星战嘅 signature 嘅 opening 咧。佢话啲人哗哗声嘅睇到，即系好欢呼咁样，我就 miss 咗个 moment。但今次咧，完全系冇反应嘅，因为我睇早场嘅关系咧，有好多长者飞咧，即系长者自助入去平价睇到戏，咩戏都睇嗰啲咧，系就冇反应嘅。今次好失望嘅。咁二来咧，就因为今套嘅星战嘅 Last Jedi 咧，就好似个宣传啊，就好似。弱咗好多，不过个吹鸡文我串错 Jedi，J E D I 又串咗 J D A， 因为喺街度搭緊车咁样揿咧， 就好多时候串错字都唔知嘅，咁啊无谓改啦，算啦，俾人当我文盲都冇，唔系第一次噶啦。咁难得就系认字特警都放弃埋我啦，即系都唔会捉我错字啦，即系觉得唉，文盲都系冇得救噶啦，咁唔紧要啦，即系玩下啫。咁我今日就绝对唔会剧透嘅，原因就系、是、即系因为呢个古仔咧，今次嘅故事性非常之强嘅，我觉得都非常好睇嘅，但系同上嗰两套即系最近。嗰套《原力觉醒》啦，同埋嗰套《侠盗一号》咧，都好唔同啊！即系有相同嘅地方，但好唔同嘅地方，亦都即系成个 packaging 都唔同晒嘅，好多可以话系。咁咧，原因就系咧，今次讲下啲，即系正如 SK 呢话，值唔值得睇先？你讲一句得啦，咁样。咁咧，我觉得就系值得睇啦。当然，因为嗰个古仔亦都相当有启发性，同埋今次嗰个古仔佢讲故事方法咧，系极其浅白。极其现眼报嘅，即系点解咁讲咧？所谓现眼报咧，就系话嗰啲关于嗰个主角嘅 character 咧，即系佢个个性咧，今次系尽览无遗啊！即系好短时间咧，你又用一个电影影像嘅方法咧嚟解释咗嗰条友嗰个性格、嗰个深层嘅谂法啊，同埋即系讲难听啲，即系讲差啲咧，就系好白啊！今次。即系譬如呢、这个嗰、那个 Kylo Ren 中二病咧，即系上次大家睇过，即系好似一个中二学生咁样咧，一唔高兴就拨冧晒嘢啊，就搵把剑揈烂晒间房啊咁样咧，即系嗰、那个好似中二嗰啲发脾气，冇饮到白兰氏鸡精，皮质醇过高咁样嗰啲性格嘅，咁啊上次又有个动作就尽览无遗啦。咁今次就更加深化啦，透过某啲对白啊，透过同某啲人嘅倾偈啊咁样咧，所以今次佢有个好处咧，就系、是、一集星战都冇睇过嘅朋友，你就算咁样睇咧，你都个个骨骼惊奇，个个性格都尽览无遗咧，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咁同埋唔使用咁多脑啊，唔使估佢啊，唔使识睇星战先至睇咯。咁呢个似乎系个优点、啊。咁嘅优点更加多啦，同埋今日咧，即系佢有好多信息咧，就系、是、咁关于即系啲动物仔好可爱嗰啲咧，你唔应该走去食佢嘅。咁咧，但系今次又有好多即系唔通肚饿唔食咩咁样？咁咧，于是乎咧，我预算即系我 foresee 到啊 Chewbacca 咧，下一集啦将会食斋嘅。咁咧就可能食生果嘅会。咁仲有好多枝节咧，好精彩嘅。咁同埋。成个 overall 嗰个美术嗰、那个即系嗰个美嗰、那个 art direction 啊，即系笼统，即系成套嘅个美术系点咧？我觉得系唔够上两集咁好咯。我觉得即系我嘅个人观感，佢唔系话嗰个 approach 唔好啊，佢 ending 嗰个场景咧非常之靓嘅，即系用啲颜色啊，有少少黑泽明嘅 feel 添啊，即系有少少影响。但系今次唔好嘅地方咧，就系、是、觉得个比例啊，即系好平实，好老实地。无论你望上个天道嗰啲有几远啊，嗰啲飞船嘅比例啊，摆嘅镜位啊，即系成个构图啊，我觉得唔够上两集咁靓啊。因为以前嘅星战咧好夸张噶嘛，譬如影嗰只达菲达嗰个武男咁样，佢中意用啲好 wide angle 啲，即系怼到你眼前咁样噶嘛。咁呢啲系卖弄嘅，咁于是乎咁你令到嗰个比例好浮夸咧，你又令到哇！都唔使讲对白，你都知佢大军压境啊，好惊佢啊咁样。但今次咧用咗好多 wide shot 啦、啊，即系好似捉紧棋咁样，即系嗰啲野战棋咁，即系以前细个捉嗰啲棋，只只棋都咁大咁样。即系我觉得欠缺咗一种刺激嘅观感咯。可能你觉得我肤浅啦，咁但系今次亦都系唔同啦呢样嘢。咁二来咧有个角色咧，好似邵逸夫嘅，咁以前啊好神秘嘅邵逸夫。咁咧，但系今次唔知点解咧，就巨细无遗咁样，成件得喺度咧，冇晒神秘感。咁咧，同埋个比例亦都同以往好唔同，唔知点解。咁我觉得阿邵逸夫今次嗰个角色咧，亦都系正如我头先咁讲咧，就系好白啊！即系以前神秘到你高深莫测，唔知佢点谂噶嘛。啊，今次啊，好似 friend 咁样，唔知点解，好得意啊！呢个感觉，即系呢方面，我觉得有所不足咯，即系同我个。expectation 有啲唔同咯，当然我成日都耻笑人哋，你睇戏啊，梗系唔好带住 expectation 啦，即系你唔好期望人哋点拍啦，即系我而家评论紧 之间嘅唔同啦。咁我亦都讲少少自己嘅观感啦。咁对于嗰个追求方面，我系宁愿好似以前咁啦。咁当然，我亦都同时赞咧，咁有咁样好啊，因为咧你唔使顾顾下啲角色啊，亦都系大快人心噶嘛。有时即系你会觉得佢个性格系咁，佢下一步梗系会咁啦。即系有时呢、這个都唔系唔好，呢、這个亦都有嗰、那个。即系好共鸣嘅感觉会强咗咯，因为西方嘅剧咧，即系你知啦，睇西片咧，譬如有套叫 Momentum 定唔知 Momentum 啊，即系讲啲时空交错剪到乱晒坑咁样，以前香港片都未曾咁样剪过嘅嗰啲片，但系嗰阵时鬼佬咁样做咧，扮嘢扮到一个点咧，就会有人赞啦，又会有人好多人研究呢套戏噶啦，咁亦都因此咧就令到成个。全世界嘅电影圈咧，或者甚至乎一个拍摄手法都系模仿咗佢嘅。嗰套叫做咩啊？即系讲啲时间就倒叙翻嘅，杀咗人自己又唔记得咗咁样嗰啲咧。咁呢啲咪就系艺术咯？艺术就系要影响埋其他人，令到更加人对呢个世界观啊，对一个事物嘅观感咧，有一个新嘅体验。咁你先至可以成姑且叫得上艺术。咁如果讲呢方面咧，其实。星战呢一套 Last Jedi 呢就冇呢个效果啦，老实讲。咁但係作为一个娱乐片呢亦都非常精彩嘅。咁同埋冇打过仗囉。咁因为强弱太悬殊啦，点打法啫，係咪即冇得打㗎嘛。咁呢我就反而等緊金英嘅影评。因为金英呢每个影评呢都将佢apply 返落个政治嗰度嘅。嗱呢个非常之天才啦，当然。因为呢有多人唔鍾意政治但係鍾意睇戏嘅时候呢，咁听完佢咁讲呢，即係可能留意咗政治都唔定嘅喎。咁呢就大概都係讲呢，嘩而家反对派呢即係同叛军一样，嘩啲强弱太悬殊啦，都冇得斗啊。但係冇得斗呢都依然仍有个希望。咁同埋呢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因为呢嗰啲邪恶嘅老人呢，虽然佢个背景好强，但係呢佢有都係柒嘅一面嘅咁样。咁即係啲人即係陈文或者都係等自爆咁样。即係全部都关于中国嘅政圈呢都喺晒呢套戏嗰度嘅。尤其是你作为一个有政治信仰同埋有政治背景嘅一个影评人呢，嘩呢套戏简直全套可以上纲上线啊。简直係你可以睇晒一览几大邪恶老人啦，无论佢係中系奸系泛民系独裁或者系建制都好。嗰啲咁嘅自负嘅老人呢真係令你睇到呢大快人心嘅有时。咁因为呢佢哋嗰种自负呢即係又係即係总之似曾相识所有熟面啦。即係总之啲新一代呢就不停咁俾佢玩弄，不停咁俾佢离间，不停咁样出口水，不停咁样讲出事实嘅部分又唔讲事实嘅全部。而咁样老点晒啲后生仔，令到后生仔打嚟打去咁样。嘩完全呢套戏发生晒嘅。咁嗱似乎我讲嘅唔系星战啦。咁但我睇到星战嘅观感呢就大概呢样嘅。咁我读一读留言呢，即係我见到一讲嗰啲戏呢就好似有人喺度有 response 喎咁样。咁所以一阵继续讲下啲自负老人先。嗱如果大家觉得我以上已经系剧透緊呢，咁你话声俾我听，咁我收一收，因为我真係唔想剧透呢。 搵 IP 我都系 HK 网台再去 w i t 哦 ,OK,Thank you. 观众肯定系搵食搞 account, 探长唔使理佢。目前我都系向香港网台听到 哇咁多啊。 今次第一次听直播 ,Jenny Chow, hello 探长，我系新听众，终于见到你 live, 你好 ,Hello, 长哈哈，星战我只系睇过一集咁多 ,Man Group 老探机 都系极品㗎啦。 我至鍾意 ,YouTube, Beauty Use Cast Squad 2. 哦 ,Hello. 探长你好，听你节目几个月但唔系成日可以听 live。 Okay. 而家主要系 convert 你个节目做 MP3, 做运动时听。 咁多功夫。 Music MB, 邓模式。上一集 BB8 公仔吸引不了观众。SK,Lee Thanks, 留人生道 Hi, 你好 Mental 空心人 是啊 平 Lee and Lord 中文戏名 是没错 常人唔明就睇得几辛苦，要不断考你记忆先可以勉强拼凑到个故事。Jess Chan 系 Memento， 个主角系冇咗短期记忆。 系，其实 Memento 咧，我觉得佢嗰个启发性真系极超强啦。其实观众嗰个感觉咧，你就好自然会变咗嗰个主角嗰种痛苦啊，即系你会代入咗佢啊。因为其实佢唔系只要你记得晒嗰啲嘢噶，因为咧个主角咧佢都系同你一样啊。咁即系最难就系令到啲观众有代入感，代入到咧即系睇到猛噶嘛，因为佢都实在好猛啊，睇到唔系即系佢想记得翻以前啲嘢。咁同埋嗰个跑车好经典啦，同埋啲西装好经典啦，即系我后期睇翻都觉得好多得着嘅。咁后来你大把戏，包括电视剧，都要模仿佢啲阴影嘅，我觉得。即系所以咧，我好欣赏人哋即系嗰啲制作人或者啲编剧咧，有呢个能力咧，又可以攞到一啲商业嘅钱咧，就走去试自己一啲好有艺术成就嘅一啲片。即系呢啲真系。好难得嘅机会咯，即系所以我希望我嘅事业咧都有啲咁嘅机会，即系譬如拍广告，个客又俾钱你赚啦，但系又可以俾到你自己发挥得多啲啦。咁我而家都系茶佬试沙煲啦，咁我通常俾啲桥啲客咧都系实中佢嘅，几乎系即系又相对大路，但系又拍得认真少少。咁呢个玩法系几 safe 嘅，但系又唔系太过。跟风咁样，我就用我把口去解释俾我客，点解唔应该跟风啊？点解嗰啲人人系咁做，但系其实系赌钱落海啊？咁样，咁我都尽量有呢个方向俾翻啲客嘅。咁so far至到而家咧，我都攞到个平衡嘅。咁如果迟啲即系多啲客，我可以拣客嘅话，又或者我可以更加多 workload 嘅时候，咁可能会试下走啲偏锋啲嘅，又。大方得体嘅嘛，即係求人得人啦，如果到时係咁样嘅话。咁所以呢而家都係非常努力去即係令到多啲人会搵我做嘢啦，因为以前可能身体改变咗呢，就令到我连工作情绪同埋工作能力都改变咗。老老实实我未试过11月係 weekday 㗎，每日都有 appointment， 约咗人倾，约咗客，约咗呢样，即系公事系咁频繁嘅，从来冇试过嘅。因为我以前比较 hea 做嘅，即系嗰个月揾够，我就唔会主动走去接嘢嘅。咁但系而家咧，来者不拒嘅，咁兼夹咧，我够胆讲，而家 quality 系更加好过以前嘅，即系同我瞓觉、食嘢，所有嘢都有关嘅，同埋你个身体，同埋你个。捱时间，唔好讲捱时间啦，即系以前譬如我要諗嘢剪嘢，我去到四个钟之后系已经系捱㗎啦，即系譬如我剪咗同一样嘢呢，我个人已经溫晒㗎啦，完全系冇 creative 可言，完全冇效率可言嘅。但而家呢我系同时一日里面呢，我系踩三个客嘅嘢，我都系轻松咁样可以面对到，同埋可以好高速咁样做完嘅。咁可能因为咁嘅关系呢，即系气场系唔同咗嘅，你俾个客感觉到你追翻佢转头，喂你仲紧张过佢，甚至乎你知通常咧都系拍广告咧，最尾都系争啲 logo 啊，争啲 copy 未 complete 啊，或者未 confirm 啊。咁但系而家我拍完翻嚟剪，即系如果计广告啊，我破咗纪录噶，因为我上个礼拜五拍嘅广告，我星期一已经交到片，即系从来冇试过效率咁高嘅。咁所以。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啲人成日咩都讲运啦，其实我发觉呢啲唔系运嚟嘅，即系你自己嘅取舍嚟啫嘛。即系你取舍食啲咩嘅，令到自己嘅身体改善咗，冇病痛，咁你自然然咧，你系会好积极咁样去面对一啲工作压力，或者适量做少运动，得闲就适量去玩下咁样。即系觉得而家系好似 reboot 咗个人咁啊，直头系 new 啦，即系 second life 咁咯，少少咁，所以我都希望即系可能就因为呢个中年或者老年危机咧 ，push 到我去一个地步咧，要彻底改善咗自己嘅身体，咁而家得到嘅 return 咧，我都系好合理嘅。咁所以我觉得啲人拜神信运嗰啲咧，我觉得系一个好消极嘅方法嚟嘅。即系其实好明显就系你自己改变咗你嘅态度，改变咗你嘅生活，改善咗你嘅能力，你自然会好生意嘅。即系我觉得就系咁简单噶啦。 咁你衰运气又唔好讲啦，但系衰运唔会长期衰运噶嘛，你衰运一两镬，即系呢啲唔系藉口嚟嘅。咁所以而家学识咗一样嘢咧，就尽量都唔会为自己制造藉口啦。咁所以即系希望更加多人搵我拍广告啦，因为我真系好中意拍广告噶。原因就系、是、我最怕咧就系、是、剪好一大餐咧，话 rent 两三个钟，你都唔知去厕所去唔到咁耐，落街食嘢可能耐得滞，咁嘥晒时间。咁咧拍广告嘅好处咧就系、是，就算你拍咗海量嘅 footage 翻去咧，你剪得个半分钟咧，或者一分钟或者十五秒咁样，咁你起码咧每次 render 咗睇嗰个时间个效率都好高，又或者我买部更加快嘅电脑，更加积极啦。咁暂时咧，因为都要留定啲储备，就系搬屋咁样，所以咧我又唔可以咁快买电脑住。咁所以即系 overall。有得必有失啦，咁起码我呢个月咁 Q 忙，咁我冇时间开箱啦，甚至乎更加辜负咗 Max Low 俾啲电话我试，我都未得闲拍嗰啲嘢，咁真係唔好意思啦，咁我都尽快得闲我会做咗呢样嘢嘅，咁呢就同埋我又手头上亦都有几样嘢我想拍，咁又未得闲拍啦，甚至乎我连嗰啲老探回带我都未得闲将佢制返做片，我得啲 audio MP3 嘅 file， 我都未得闲制翻条片，因为而家系唔系都有条片先抌得上 YouTube 㗎嘛，咁所以损失咗嘅就系呢一切啦。咁但系个现实就系、是、呢，你唔摆上去都冇人记得嘅，咁呢样嘢就真系最好啦，即系冇人会追你呀、啊、又冇人会等住你嗰个节目茶饭不思呀、啊、咁样，即系好彩我唔系嗰啲好劲嗰啲即系云海嗰啲级数啫，如果唔系啲人追你数都几头痛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即系我又亦都唔会因为你唔追，我又唔继续整嘅。咁我觉得一切随缘，听就听，唔听就罢就咁样，就或者得闲就听，唔得闲就唔好听，唔得闲你又唔追你。即系我相信我九吹廿四嘅听众比较成熟啲咧，就系、是、即系知道我个人好难做呢啲嘢，即系见到你。做唔到或者唔做唔切咧，都知你忙噶啦。咁我听到有时啲 PM 就好大量呢啲咁嘅鼓励我嘅，即系令到我系好开心嘅。即系我觉得呢啲嘢系始料不及嘅。即系所以我见到有人又吹啊，又话嫌呢样嫌三嫌四啊，根本我可以唔使理嗰啲人嘅，我仲可以好放肆咁样走去揶揄啊佢啊，甚至乎叫你唔听捻就咁样，即系嗰啲，即系我唔系臭串啊，即系只不过觉得大家唔成熟。即系如果你仲系停留喺嗰啲刁民，或者停留喺阿郑裕玲拎啲衫去洗烂咗，拎张单去叫你赔钱，即系我对住呢啲人咧，我就哭笑不得嘅。即系正正香港就系俾呢啲人累死嘅。老实讲，因为咧我睇最近成日睇呢个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咧，即系 Viu TV 嘅嗰个节目，好中意嘅原因就系咧，你唔使睇画面都得噶嘛，因为啲人啲样又唔靓，嗰啲咁嘅被访者又戴咗头盔。咁你淨係听，你当听电台 OK 嘅。咁啲内容呢亦都我非常鍾意嘅。例如有好多唔同嘅服务性行业啊咁样。咁我发觉呢，总括而言呢，佢哋遇到嘅问题或者遇到最难搞嘅客呢，都係香港人。嗰啲香港人因为乜都投诉啊。即係其实香港人呢，有钱可以唔要尊严嘅。即係听佢哋咁讲咁样总结呢，即係佢哋觉得大陆人系麻烦，但人哋使得起钱嘛咁样。即係既然个社会系咁嘅时候，咁我觉得嗰啲投诉系咪合理啊？唔好讲啊！咁但系，我觉得点解香港人成日即系因为我目测就系因为郑裕玲拍过一个消委会嘅广告之后咧，嗰啲香港人咧就开始滥用呢个投诉机制，就乜都投诉。即系我唔系话关郑裕玲事啊，即系讲一个年代。跟住我再听翻一啲前线第即系最前线嘅 retail 嘅朋友咧。佢哋就话可能年纪细啦，佢又话因为刘德华嗰个服务态度嘅广告咧，就令到全香港第二波呢个投诉热潮咧，就系因为刘德华应该系2000年松啲嗰阵时嘅一个今时今日香港服务态度嗰，即系就令到香港人咧嗰个投诉意欲咧就系非常之强咯，同埋拗着数嘅能力嘅本钱非常之高咯，咁所以呢样香港人既然对得。本土人都是这样的时候，你想想去到泰国，去到日本，甚至乎去到美加，几咁黑人憎啊，老实讲香港人。即是又要 出翻嗰张 cap 图，你笑什么？你也是香港人咁样，都一样。即系所以呢样嘢，我你估话喺度斋 up 就改善到咩？咁当然唔系啦。咁我觉得如果你唔满意呢啲，或者你觉得香港人好收家嘅话，就从你自己开始改变咪得咯。即系从你自己开始改变，你起码100个人都少一个啊，系咪？咁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唔系靠自己吓，都系话人哋咧，即系好似我头先话人哋咧系唔正确嘅。起码你自己都做到，你做到你唔话人都得嘅。即系我其实。我为咗牺牲我自己，喺你心目中，我系三千八个嫌三嫌四，同埋小鸠气咁样，即系唔紧要嘅。即系你觉得我系一个咁嘅人，我完全唔介意嘅。咁但系起码我提出咗呢样嘢，即系你自己做一个对翻，即系对人尊重嗰样嘢多啲，咁你可以唔使话人哋衰噶嘛，你自己做到就得噶啦。其实即系我已经，我觉得我已经对个社会有贡献噶啦。咁即管你。觉得我系麻捻烦或者即系小气，因为好多人都觉得我咧港底啲网台又小气啦，人哋一句都冇话过你啊，咁即系你觉得我系扑街好闲嘅啫，即系千祈唔好将自己放得咁大咯，我觉得即系我如果我能够我做一个扑街而能够改变到你啊，对人哋会尊重啲嘅，咁啊希望你唔能即系唔好听完我之后更加唔尊重人啦，咁样即系我控制唔到你嘅，咁我起码讲出个问题嘅症结，亦都系满足咗我好奇心，我就系咧成日想研究下啊，究竟点解啲人咁扑街嘅咧吓？点解啊人哋系咁好嘅咧？咁样即系我咩都想研究底下得出嚟嘅答案咧，就系我以上讲嗰啲嘢咯。 To keep 三字父老人他正，以为自己掌控一切。Man Boat 空心人我都有睇。Jess Chan 原来是 Christopher Nolan 嘅戏。 哦，系哦。 先知 To keep Thanks Note 俾自己嘅字父杀死。 哎呀，唔好讲，唔好穿。 三台都讲紧星战。 哦。 Jating for adults go to Theron 23 to how to draw manga。Jating for adults go to Theron 23 look how to talk to Nikita。Sharon Lam 其实你可以 block。咗个英文搵食人，唔俾佢留言。 搵英文搵食人系咩意思啊？就系嗰啲留言，哦，即系就走去 block 咗佢，喺边度 block 啊？我未识得 block 啊。咁我有时间先至试啦。咁或者有好心人啊教我，咁我唔使自己嘥时间试。喂，阿 Dicky， 你唔好剧透啦，人哋自己睇啦，你唔好讲埋名啦，总之。讲紧有个老人啦，咁有嗰度好多老人唔止一个噶嘛。喂，呢、這个 dating for Ado go to Sarah 做乜鸠？哦，就系、是、你讲紧佢，睇下个样，幅相通常都好 hot 噶，如果唔系唔敢咁样试噶。系咪 right click 佢就得噶 ？Where is my iPhone 啊？呢啲系自己 gen 出嚟。嘅一啲拗水吹嚟嘅，咁啊漏你入咗局咧，就真人同你倾啦。report 啊 ，report 冇用嘅 ，block 唔到嘅，因为我等 report 咗几条友都继续出嘅，唔知点解。嗱 ，report 咗咧，佢有几犯啊，样样都唔系，侵犯同埋欺凌又冇啦 ，hate speech 啊，呢个 graphic 呢、這个 graphic 嘅 violence 又冇啦，咸嘢又唔系啦 ，unwanted commercial content or spam 呢个就接近啲，佢系 spam 但系唔系 commercial， 佢问你点样 tune 吉他啫，咁你搞乜嘅而家真系？我先 block 到啊，但系喺边度 block 先得噶？Max Low， 你都觉得系刘德华，你系咪都系做 retail 啊？我相信，咁咪就系咯，即系所以有时唔系唔叫你投诉啊，有啲好离谱嘅，譬如好似我个 case 咧，个空间专登唔开门啊，咁呢啲梗系要投诉啦，大佬，我要忽开嘢，你唔开门，你即系叫我唔好翻工系咪？咁但系有时喐啲都投诉，事实上做 retail 嘅朋友又即系硬到应啦，咁所以就系、是、即系你要做自己。改变到香港人的形象呢都是靠自己的。那啦 讲紧啲慈父老人啦。咁头先咁呢套喺呢方面系几大快人心嘅，即系正如 Dicky 所讲，但系大家唔好记佢讲乜啦，因为有少少剧透嘅。咁所以呢套戏咧，嗰啲人性啦，同埋嗰个发展咧，系非常之合理嘅。即系例如有一个慈父老人咧，讲嘢讲古仔唔讲晒啊，即系我觉得，即系我作为一个剪接师咧，戏剪接师咧，我觉得好有样嘢真系好鬼关键性嘅，即系有啲 shot 咧，你剪漏一秒，剪漏几格咧，就成个古仔唔同晒噶咯，就牵动到即系蝴蝶效应啦。呢啲就系佢明明一个 flashback 嘅 shot， 即系争一秒或者争我谂廿零格啦，秒零啦。咁成个古仔就扭转晒㗎喇。但事实亦都一样啦。即係譬如你淨係偏听一啲网台嘅领袖，或者一啲邪恶老人，或者一啲教主，佢成日讲啲嘢振振有词，好有道理咁样。喂，但你有冇讲晒全部先？你有冇讲最关键嗰 part 先？你冇㗎嘛。咁但係呢嗰啲人淨係会崇拜嗰啲呢，即係淨係懂得崇拜，唔懂得分析，唔懂得阴谋论嘅人呢，信晒咁就撞晒车囉。呢十年个社运圈点解琴晚咁大件事，即係呢几日啊，即係改议事规则都係得嗰几百人或者几十人出嚟呢，咁样原因就係大家都心灰意冷嘛，大家都因为嗰啲炒车而令到大家互相唔信嘛，就算有出现嗰啲都係闹緊同路人，嗰啲同路人同你意见唔同，但佢喺好宏观或者好 general， 佢都係同你同路人嘛。咁大家就搞到咁啦，一路是非緊啦。你上台你咩资格上台呀？屌你唔知七年前你又赞成，而家又反对呀，咁样即係好多呢啲声音，即係你算旧账啱嘅，但係即係觉得大家真係打緊仗㗎嘛，即係唔係嗰个拆大台嗰啲嗰种呀。咁同埋即係嗰套戏就係讲緊无论你啲后生仔有几咁劲，有几咁好打，几咁抽得，有啲咁壮健，你真係唔夠啲老人玩㗎喎，真係讲到问都係咁样㗎喎。咁所以即係第四集嘅星战就係 Hope 啦，即係讲新希望嘅，因为话呢个叛军俾人打多棵碌，今次真係仲金啊，即係仲惨过第四集啊，我觉得。咁啊，如果讲星战讲到差唔多啦，即係我觉得总括而言好值得睇嘅，因为就算你未睇过星战呢，譬如好似Sharon 一集未睇过，你都应该睇呢集嘅。原因就係里面啲讯息呢，就真係除咗听我咁讲之后，真係等阿金英去劇透啦，因为金英呢样样都可以上纲上线嘅，即係对一啲社运嘅出神入化嘅讲到。咁同埋佢呢就一开波呢就话香港冇人识讲电影嘅，咁包括我啦当然。咁就真係听下佢点样识法啦。咁所以呢就都係等阿金英啦。哦 ,Dicky 唔使 sorry 嘅，即係停咗就得㗎啦，因为好多人真係未睇又想睇嘅。咁我觉得睇戏呢，我直头睇之前呢，我 trailer 我都唔睇嘅，而家習慣咗。尤其是呢即係譬如你有啲戏好耐冇见到佢呢，你睇 trailer 都 ok 嘅。但有啲戏就嚟做嘅时候你先见到个 trailer 出现呢，我就通常唔睇。咁睇完之后呢，我睇返晒 trailer 喎。即係 miss 返，即係睇返睇下有冇睇漏嘢呀，各样咁样囉，几过瘾㗎。我电脑唔知做咩读唔到嘢啦又。嗱，我头先呢未话我预备咗几样嘢讲嘅。 上啱佢引你入佢个 channel 睇咸嘢等等，总之都系钱。The key， 性通常人系会偏向讲一啲对自己有利嘅说话。 系咯，即系嗰套戏又讲出嚟咧，其实唔系叫你唔系话你咁样做系错，咁人之常情噶啦，梗系自己有利嘅辩护一定系咁噶啦。但系问题就系啲受众嘅问题啊嘛，即系你啲受众咧，即系你见到呢十年俾嗰啲邪恶老人玩到一波一碌，即系俾嗰啲即系好啲好后生嗰啲，譬如青年新政咁样，琴晚同一啲有关政治嘅朋友，佢哋异口同声咧，都系比较同情啊。尤慧晶嘅，佢话呢因为佢都系单身一片俾人利用咗咁样。咁我就问返佢啦，哇，如果佢系 好似何来咁嘅样嘅，咁你会唔会觉得佢系一样呢？觉得佢俾人利用呢？咁样，咁当然冇人答到啦，呢啲系咪？咁又慧晶事实上系几索嘅，听讲琴晚佢条裙好短添，咁但系圆坑一面睇唔到，唔可以同大家分享到。咁咧，我之前咧就嚟今日晏昼一路喺度谂今晚节目有啲咩讲咧，咁样我冇乜压力嘅而家。咁啊，讲星战啦，霍金嗰单嘢，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因为霍金咧唔止一次系不停咁警告人类咧，就唔好乱咁惹嗰啲外星人啦。因为当然佢深信外星人先啦，因为佢系一个物理学家。咁用翻去物理学嗰个逻辑嚟讲咧，呢、這个宇宙冇乜可能冇第二啲生物，或者冇乜第二啲生命添嘅，简直系。咁甚至乎早排有个太空站咧，好似系大陆嘅太空站，咁咧就佢哋好似一啲养蜜蜂嗰啲有采集，即系采集太空里面嘅悬浮粒子嘅一啲收集板咧，就发现咗有啲细菌啊！即系太空系真空噶嘛，即系真空包装，你又觉得食得安全，因为冇细菌可以滋生到，但系竟然嗰啲搜集样本嘅板里面咧，系 trap 咗一啲细菌喺度，系就算系摆喺度几年咧，佢不单止冇死到，啊仲系活跃紧嘅。咁咧已经系理论上已经发现咗，原来一个真空嘅环境，一个外太空都系有细菌存在，即系咧呢个宇宙唔系净系地球有生物啦，已经证明咗。咁但系呢啲新闻咧，而家啲人系唔理嘅，即系觉得过捻事咩？屌你有只 E.T. 都唔关事啦，你最紧要唔好搞到啲楼市啊，你唔好搞到个金融系统啊，咁就得噶啦。即系而家人类嘅要求咧，净系只不过去到咁啊，直头系我谂今时今日有哥伦布啊，有伽利略嗰啲，见到今日嗰啲人对个宇宙咁冷漠咧，我都觉得佢哋都几痛心嘅，真系。佢哋当时为咗发明个望远镜，为咗发表个地球唔系圆，系圆嘅，唔系平嘅，又俾人追杀，又俾人江湖奸杀令咁样逃亡，又用啲唔同嘅语言走去发表咁样。即系但系今时今日啲人系冷漠到咁样嘅，即系对一啲宇宙嘅大发现啦、啊，对一啲天文嘅现象啦、啊，又完全系唔够理嘅，真系。即系当然。你理咗你唔系好叻，你唔理又唔系一啲有咩损失。咁事实上呢、这个就系一个现实咯。咁但系只不过人类嘅呢个精神去咗边咧，甚至乎当然有发烧友好留意暗物质都留意埋嘅。连有啲唔同嘅粒子喺呢个宇宙之间穿过地球，都有人做紧研究嘅。甚至乎最难得嘅就系我唔明点解香港嘅天文台咧，竟然咧就攞到啲分定咧。就走去研究宇宙，即系穿透地球嘅粒子嗰啲，我识鬼咩？但系我睇过一个铿锵集咧，讲过原来嗰个 location 咧就系喺香港仔隧道嘅入口，香港仔嗰边嘅地牢里面，唔知深入好多层咧，那个 lab 咧就系专系采集翻个外太空射落地球嘅一啲分子、一啲粒子。采集到发现到佢嘅存在嘅嗰啲唔知咩辐射咁样，好鬼复杂嘅。咁香港竟然有人出钱攞呢啲分定，即系俾呢啲分定出嚟研究呢啲嘢。咁好多净系识得擘大口就食嘅人咧，就觉得屌呢啲有鬼用咩？你不如将啲钱去起条行天桥嗰个啦，一亿啫嘛，条行天桥系咪先？咁但系你知唔知呢个世界点解有咁多人会走去抌钱？去研究啲核啊、啲 CERN 啊啲嘢咧，即系你唔知我讲咪唔紧要，具体啲讲啦。咁核咧就系 HAAP， 就系一个射电嘅，同呢个天同天气有关嘅一个，即系射啲电上个天度，影响嘅气候。即系呢个只不过阴谋论咁讲啫。咁但系起嚟做咩我就真系唔知道，因为人知道核系起嚟做乜嘅咧，即系美国专利嘅。咁但系而家大陆都有同样嘅装置。咁 CERN 又知唔知系咩咧 ？CERN 咧就一个 CERN 嘅简称嚟嘅，就是、一个地底嘅粒子撞击器嚟嘅。咁呢啲讲呢啲啊，耻笑我啦！屌你道理话讲乜嘢物理学啊咁样。咁但系呢啲啊真系存在噶嘛？咁我。长期都有睇 National Geographic， 我冇理由唔讲呢啲嘅。虽然我唔明，但系佢哋研究啲嘢为咗咩咧？就系、是、有啲哇，比起原子仲更加细嘅粒子咧，就系、是、 有 quark 嘅，好多呢啲名称系冇意思嘅，即系总之切割到好细粒嘅粒子，当佢哋撞击嘅时候，接近光速嘅时候撞击埋之后有咩效果发生呢？咁样咁咧就系引证到嘅数据嘅时候，即系出咗个数据嘅时候就引证到啊，究竟呢个宇宙系点样产生噶啦？即系佢嗰个最大前提咧就系咁样嘅作用嘅。咁但系对一啲饭来张口嘅人嚟讲，你关我鬼事咩？你研究到又点啫？咁但系咧，好多人咧都仲系咁谂法嘅时候咧，咁你就错啦。原因咧就系当你能够 present 到佢撞击嘅时候嘅过程，你背后需要嘅科技有几高咧？你嘅传送功能要有几强咧？同埋你同时同步采集信息嘅 processing power 有几大咧？咁其实肯投资嗰啲人梗系唔系傻佬嚟噶啦。连 Morgan Stanley 都是一个 key 嘅 sponsor 嚟嘅，喺商呢个项目里面，原因就系、是、当你攞晒呢啲 plating 嘅时候咧，将来嘅互联网，将来嘅data 嘅 transferring， 即系 transfer 嘅技术，会系去到咩水平咧？咁咪带领咗成个全球人类嘅即系点样传送嘅？嘅風氣或者嘅技術咯，咁佢攞咗呢個 plating 嘅時候，佢就透過我要用一啲好高科技嘅能夠 capture 到佢嘅過程。呢啲唔係你就咁揾部 Phantom 嘅攝影機，揾部20万嘅攝影機影得到噶嘛？佢係用啲好多億嘅一個勁過攝影機嘅 sensor 去先至 capture 到呢啲 moment， 先至可以能夠做得到嗰個效果嘅時候。咁你為咗揾嗰粒子，而牵一发动全身嘅，又令到全世界最高阶嘅物理学家同埋电子科学家，佢能够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咁将来嘅互联网，将来嘅全球通讯，如果拥有呢啲咁嘅技术嘅时候，咁嗰啲人咪发达咯？即系中国成日话 GDP 好多嘅话，你咪又俾人牵住个鼻走，系咪？咁所以有多人饭来张口嘅朋友咧，就系、是、永远都唔会明嘅。但系你今日俾人牵住个鼻走，你又唔知点解嘅。咁虽然我咁讲系咪我叻啲咧，咁我梗系绝对唔系啦。咁呢个就系成个国民嘅水平啦。假如你个国民好了解我以上所讲嘅嘢，咁佢攞分定系咪多啲 support 咧？咁佢就算有民主嘅社会啦，咁个科普好普，即系个科学好普及嘅时候，咁你系咪大条道理就会多啲分定，可以令到佢改变咗你个社会，而你个社会同埋你个国家嘅竞争力系咪会大过隔篱先？咁虽然呢啲係聚沙成塔咁比例啦，咁但係你连自己咩 Q 都唔理，又霍金讲嘢你又唔理，嗰粒粒子你又唔理，嗰啲咩盒你又唔知係乜，咁当然你又唔会死，你亦都会发达，因为你炒楼发到达㗎啦嘛。咁但係即係我当然唔係话人人都有呢个使命，或者人人都有呢个责任去令到你嘅地方更加强大，或者有啲人有个国家更加强大，即系唔系人都有呢个义务嘅。即系点解成日觉得香港人系抵捻死就呢个原因啦，就乜都唔关自己事嘅。即系讲到问就系国家自扫门前雪都不如嘅，即系净系睇住自己个户口，其他你自己嘅生活俾人哋剥削紧啊，你俾人牵住个鼻走啊，啲楼点解咁贵啊，啲物价点解咁贵啊？咁叻嗰啲咪走去移民咯，冇咁叻嗰啲咪就系不停咁去旅行咯，即系消极到咁样嘅。即系我唔明点解仲有人觉得自己香港人好自豪喎、啊？即系你其实已经大陆人都比唔上咧，生活嘅即系有啲大有钱嘅大陆人咧，即系生活嘅追求，佢哋嘅层次可能高过香港人噶啦，已经。即系我好唔想见到咁样啊，但系事实上嚟紧噶啦嘛。即系我唔系长他人志气啊，咁当然好劣质嘅更加多啦。有啲人狗改俾你吃屎啊嘛，新港颈领都唔剪，就手指尾嘅指甲嗰啲咧，咁呢啲冇办法啦，即系另作别论啦。咁所以。即系大家每逢睇一样嘢，如果你真系肯嘥时间知道点解嘅话咧，你真系会揾到好多答案嘅。即系唔好咩都问人啊，应该点啊，应该点啊，点样可以睇到流拎啊咁样。即系虽然我都系咁，因为我真系嘥唔到时间去 block 嗰啲人啊，因为我太忙。咁可能大家都系咁忙都唔定嘅。咁啊呢样互相体谅下啦。咁只不过咧当趣味分享咧，我都觉得即系可能，但系有啲人唔系大家都知咁样。咁吹水咁样几好啊，但我见到冇乜人有反应，讲呢啲就即刻哑咗咁。 Jeff Chan 老探有无去柴湾间新戏院睇？早场好评。 冇啊。 Sharon M 哈哈哈，何来觉得自己好正噶？哈。Susan Kwong Hai 探长， 我来迟了， 唔紧要啦。 全城一觉得由主任老咗会变成选黄昏咁嘅样，杰克。 好啲啩？ 科学要商品化、金融化先会有人关心。杰克生例如 Bitcoin， 系冇错。 Nicolau， 杰克生基本上同冒险乐园嘅代币冇乜分别。杰克生改变天气。杰克生北京最啱用。杰克生当快过一个点嘅时候。时间旅行在唔系梦， 系 声闪电侠嘅神速力， 系冇错。即系呢啲好多时咧，譬如你听啲阴谋论节目咧，或者神秘学咧，佢成日都话咧，电影其实好似有呢个黑暗嘅势力或者背后，或者一个政府一个whistleblower， 佢系咪叫咁叫啊？即系话啲吹风者唔能够 official 报得出嚟嘅嘢咧。就借助嗰啲电影编剧就讲出嚟嘅，咁唔知点解啲人咁样听就信咗喎，即系我就唔系完全唔信。喂，咁你当嗰啲编剧流嘅咩？嗰啲编剧都充满好奇心，都充满好多学术性，即系喺美国啊，尤其是即系你编剧嗰啲人或者写小说嗰啲人，即系唔系泛泛之辈嚟嘅，佢背后都有个好专业嘅。嘅資格先至有興趣寫嗰方面嘅小說啫，咁但係咧嗰啲我成日聽嗰啲香港嘅陰謀論嘅節目咧，就一定係以為咧，一定係有人同佢吹風，佢先寫得出呢啲嘢。咁我梗係唔認同啦，喂大佬，即係唔好用香港個 standard 嚟覺得人哋嗰啲專才係一定係要有人點佢咁樣做，佢先咁樣寫得出咯。即係我覺得咁嘅成分都唔係冇可能，我覺得機會啊比較微啲咯，可能。都有呢啲存在，但系写剧嗰啲人真系好劲嘅，即系人哋做 research 真系劲到爆嘅，即系好多嘢学咪识咯，唔会有人天生识噶嘛。咁譬如有好多譬如讲温室效应之后，譬如 day after tomorrow 嗰啲，咁人真系做好多 research 嘅，个飞机点样跌落嚟，个温度点样急降，人哋全部都系做过 research 先写，就唔系好似倪匡咁样咩都。最尾都系外星人噶嘛，即系嗱，我咁讲又得罪好多人啦，因为好多人中意倪匡嘅，我都中意倪匡，咁但系问题就系本身个斤两真系唔同啊嘛，即系嗱，分咗两样嘢，倪匡佢讲故事能力好 juicy 好精彩，呢啲又梗系劲啦，系咪？但系你讲到 research 咧，你真系唔够啲西人嚟嘅，西人本身个去欣赏唔同嘅嘢嗰个 variety 一定大过香港人，因为香港人一系有专，一系有贪钱。专到某个情况，可能净系专嗰样嘢，癖好地专。但系外国人写小说做 research， 可能唔止一个人，兼夹佢哋唔同嘅兴趣，由读书嘅时候已经培养噶啦嘛，并唔系为咗写小说或者学咁多嘢噶嘛。咁呢个分别就喺呢度啊，即系你就咁听，觉得我好崇洋咁样。喂，但系你揾一个喺香港大或者中国大嘅华人，有啲咁嘅见地未先？我真系未见过咯。老实讲，即系你睇下，譬如高行健咁样，中国人攞诺贝尔奖。咁佢都系写啲嘢，啲鬼佬睇到哗哗声，甚至乎有个写檀香型嗰、那个，喂，边度有酷刑嚟酷得过中国噶？欧洲十大酷刑啊，都入唔到清朝满清十大酷刑嘅一成啦，系咪？咁所以即系呢啲就系一个猎奇或者 exotic 嘅情况底下攞到文学诺贝尔奖。咁但系如果你讲 popular 嘅commercial 嘅小说或者电影。真系唔该你收皮啦！即系呢个系个历史嘅问题啊！即系华人系唔中意关心嗰啲嘢噶，咁唔关心就自然就写唔出噶啦。咁写唔出，咁你自然就拍唔到呢啲戏噶啦。咁你见到大陆又拍嗰啲救人质啊、维和部队啊咁样，呢拍笑片咁嘅拍到，点解呢？因为你真系唔够 research 啊嘛，即系你唔够人哋咁精啊，同埋咁专业啊。譬如我就咁睇一啲英国嘅 B 级片，即系有一套叫做《Eye of Sky》，即系讲一啲无人机走去炸非洲啊，炸啲回教，炸啲恐怖分子嗰啲。哇！佢里面啲 research 系劲到咧，即系人哋个内容嘅充实到咧，嗰、那个炸弹个高度、个火药、个冲击波会影响到几多间房，佢哋要商量呢啲究竟除咗炸到啲反之外，炸死佢。会干扰到其他嘅邻居有几个 percentage 受伤，人哋全部即刻要计出嚟，人哋先至下命令可以揿到掣嘅。即系人哋嗰啲 research 系晒冷嘅，你吹啊！但系人哋呢样同现实系相差唔远嘅，佢讲啲嘢完全系 即系你禁制嗰条友系唔系咁理性，系唔系咁守法例，你都仲有商榷性啊。因为你只系美国佬，最紧要威噶嘛。咁而嗰套天眼嗰套戏咧，亦都讲咗美国嘅官员同埋一个英国嘅官员去决定攞晒情报去睇见嗰啲恐怖分子绑晒腰带预备出去做世界，而炸唔炸佢，要两方面都要问过嘅。原因就系佢哋美国同埋英国嘅利益都存在喺巴格达啦，应该系咪讲紧嗰度天眼？咁嘅时候，佢成个程序巨细无遗讲晒出嚟。你可能觉得我天真做戏咁做啫，咁但系就算做戏咁做，喺个戏里面嘅世界里面，的确系有呢啲内容，的确系有呢啲科技喺度噶嘛。咁你冇办法唔服佢噶。咁啊，最尾都系讽刺美国嗰个外交官喺度打紧乒乓波，唔知访问紧中国。佢话恐怖分子咪渣咯。但唔系喎，有美国嘅侨民喺里面喎。佢话咁美国嘅侨民都系恐怖分子咪渣咯，即系佢就系咁粗率噶，咁粗疏，唔使理嗰条友系边个，都下令即系授权俾英国嗰个天眼去炸嗰个恐怖分子嘅巢穴嘅，即系都系又讲呢啲嘅。喂，咁你就算一套咁渣咁唔卖座嘅戏，佢啲 research 都系咁复杂，哇！咁你又睇下陈嘉上啊？嗰啲香港咪有个好前，即系懒系先进嘅 UFO 电影嗰班叫咩啊？而家全部投晒共翻晒大陆拍，佢拍啲军事片，屌都系斋入嘅啫，即系佢哋都系有 research， 但系你始终香港人真系冇呢个军训，同埋始终都系冇一个你做 research 嗰个人兼夹香港嘅古仔，系唔会有啲咁高端嘅军事人员存在㗎嘛。即係我识嘅人，我最叻就係 James 㗎啦。咁但係佢成日都话編劇，但係嗰啲人都唔买嘅，定唔知始终到今日都未有机会嘅。究竟係冇人編啲劇啊，亦话究竟冇人买啊，亦因为究竟嗰啲金主係根本唔 fucking care 你个古仔係几咁有说服力呢，即係好多可能各个原因都系嘅最尾。咁你咪所以你咪唔好同人哋比较啦呢啲嘢。咁所以即系有好多人话，即系香港电影呢样嗰样，又话要即系虽然你多钱嘅话，咁啊梗系拍得会好啲啦。但系少钱嘅话，你喺资料上你可以补充翻，令到个套戏更加立体、更加有说服力噶嘛，系咪？咁但系你见到香港电影界当你好多钱拍嘅时候，又唔见佢啲 research 做得好好嘅，即系嗰一日先惨啊！问题就系我识一啲制作人，全部都话：，你整咁劲都冇人识睇啦。喂，乜你系？觉得啲人识唔识睇你先拍嗰个 level 噶，即系我觉得唔知点解我识好多行家咧，都系冇嗰个谂法，就系点解你唔尽力拍得最好啫？你有能力里面拍得好啲，你做多啲 research， 甚至揾多啲劲人帮手，有钱嘅时候啊，但系真系冇人敢做咯。So far 我见到，咁所以香港啲军事片就真系笑片一样，我觉得即系讲到冷静咁啊，无论军事片啊、警匪片啊，警匪片都系笑料啊，都拍唔出个现实嘅。而家警察乱咁打人噶嘛，使乜即系强奸非礼，全部有去又唔见拍呢啲？喂，呢啲先系现实啊嘛，边有啲差佬咁即系为咗嗰件案，即系唔系冇嘅，即系我觉得嗰啲无味神探咪就系真人故事改编咯。咁但系而家成日都系 glorify 警察嘅形象嘅戏啊，多过即系反映现实嘅戏咯。咁你可以讲，如果唔系咁样，即系你睇完个剧本，你喺度。即系讲警察嘅负面嘢，佢又唔批唔租啲车俾你，或者即系唔同你配合嘅时候，咁你又斩搞。但系以我所知咧，香港嘅警察嘅道具同埋服装同埋 KFC 嗰啲系一个商业公司嚟嘅，佢系唔会审查你个剧本嘅，应该，因为佢哋都系赚钱一家道具公司嚟噶嘛。咁只不过你要。即系香港点解要揾一啲辅警去拍警匪片呢？咁样唔知有冇人知道咩原因，系至到而家都系要揾辅警拍呢？咁我饮少水，睇下大家有冇 idea 或者知道，可以讲俾其他听众听先。 The Key 三几万年前嘅粤语残片。冯宝宝已经话发明手提电话，The Key 声创作从来都系建基于一定程度嘅事实基础。 平滑锤其实当年拆弹红心点解赢到阿凡达就系拍嗰个做得好资料搜集， 冇错。 明报香港网台记9/24节唔齐 ，Terry 国 全 四百 M 收40M 嘅物体系太阳系出现就立即 spot 到，煞有介事龙而从之发放消息，其实系咪又再展示某种震撼真相？Terry Kwok 尤其是亲亲刚落神 NASA 尽快恢复派人征阅， 是的，这件事都挺恐怖的。不过 Donald Trump 呢，他又是另外一种玩法来的，即我相信他未必是因为有些什么先会做些什么，他做惯生意呢，他可能是适用一些烟幕啦。其实老实这里有那么同臭呢，即系月球有外星人，佢又唔关心嘅。但月球攞到啲咩着数咧，佢一定系第一个会扑到上去，知道好清楚咯。咁啊，同埋咁更加好多人咧唔信美国上个月球，咁我就唔会唔信佢上过。但只不过啲片可能系假，亦都有道理。因为以嗰阵时嘅技术咧，上月球拍啲片拍得咁清咧，系有个十分高嘅难度嘅。相机呢就应该克服到，但拍片呢上到去嗰啲摩打点样运作呢，个力学系咪一样呢？因为拍菲林呢，佢要克服到嘅困难都几多嘅。因为条片呢要经过一个个 magazine， 要有个位呢要转动啦，有个位系有个两个勾喺度爬啲菲林嘅，一个重复嘅动作就令到啲菲林呢下下要呃落去嗰个 sensor 位啦，而家叫做咁咧。嗱，你摩打上到去冇地心吸力系点嘅咧？唔知啊呢啲。咁同埋拍到啲可能拍啲画面好衰啦。咁同埋佢要当时啊，记住啊，佢系直接传送落地球喎。究竟当时有冇咁嘅科技咧？即系得美国佬，即系美国政府先知喎。其实咁我就唔信个 video broadcast 可以 live 落到地球咯。老实讲。同埋嗰陣時用唔係用菲林嘅，好似係用 video 嘅。咁 video 電子技術可能就容易克服啲嘅。咁但係問題你要傳送落地球咁遠嘅 video broadcast 呢，六幾年係咪可能呢？我有少少懷疑囉，呢個真係。咁同埋你睇返嗰啲片段都知嘅，因為你見到反光位呢，如果以前用嗰啲 video 呢，佢係用一个 tube 嚟收集一啲画面㗎嘛。咁用 tube 呢，当你嘅 pan 机同埋当你嘅光喐嘅时候呢，佢有个拖尾嘅，就唔同而家啲 CCD 或者而家啲 CMOS 嘅。咁所以你而家睇嗰啲，我又唔觉佢有嗰个拖尾嗰个效果囉。咁所以我唔太信係 live 嚟嗰啲，可能係拍定先都唔定。但我就信佢上过去喎。因为人的物理学的水平是绝对上到月球的，真的。是的，也有人好像我这样不信啦。还有刚才阿 Man Bob 说香港网台的9/24好像不齐。如果你真的很想听回，就听试一下听Car Square 咯。关于我都听闻过啊 ，Michael 咧，即系啊香港网台个版主，即系个 creator 咧，佢话苹果好麻烦，因为下下都要嗰个 content provider 去 approve 佢嘅。咁我哋9/24咧，嗰个帮手嗰个师兄咧就叫特务式，咁可能啊 Michael 应该揾咗你噶啦，关于呢个授权嘅问题。咁你唔使同我授权嘅，因为咧你同嗰、那个host。嗰条 MP3 嗰个 host 去授权就得㗎啦。咁所以应该阿特姆式搞掂咗啦啩，因为冇揾我，冇人问过我授权。咁我亦都将嗰个 MP3 授权咗俾阿特姆式自己去搞嘅。咁希望冇事啦。 The Key 聲美智藝陳學新、張之良平滑隨當年寄通訊系統邊感發達 BB 出因為附近過髮型同真實嗰啲差佬一處樣唔使執過因為拍軍裝警察係要寄真相俾 BBRT 批核先可以出鏡好煩 Low Max Decree TSNG冯宝宝套戏名好似是999谋杀案。 哦 ，OK， 即系你讲紧嗰个话无线电话嗰、那个。咁呢个人类嘅进步就系因为有个诉求啊嘛。咁唔系佢发明，只不过有咁嘅诉求。咁迟早都做到噶啦，咁样咯。咁亦都唔系冯宝宝发明嘅，佢编剧发明嘅啫。咁啊，同埋阿 BB 超系咪朱宝宝啊？真系。即系以前我识你嗰个啊，嗱你又真系好醒目，连个部门你都知道 BBPR， 系啊冇错啊，即系逢亲拍军装警察嘅警察咧，如果你唔系警察嘅时候咧，你就要专登要申请一个唔知咩证嘅，你先可以出得镜嘅。咁所以咧，警察就本身咧就被授权可以着嗰套警嘅军装嘅。咁所以佢哋就揾翻一啲辅警去做翻啲角色，咁冇眼屎乾淨盲啦。咁咧有啲 agent 咧就揾咗一扎嗰啲辅警，即系报咗名会随时可以做 Calife 嘅公司咧，即系嘅辅警咧，就好似 as 一个 Calife 公司咁样，就随时手头有百零个咁样就揾佢哋去做演员啦。咁所以咧。除了一些 main cast 以外的穿军装的警察呢他们我想九成九都是那些公司提供的。那些公司以我所知呢就不会问人拿劇情的就是拿个劇本看看有没有抹黑警察啊那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自我审查的。甚至乎他们也都怕那间 Calife 公司被差佬搞的嘛这些差佬其实很邪恶的。就是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佢个势力系做啲咩咧？做到边个位咧？系冇乜弱制性嘅。咁同埋最惨就系你对方被弱者咧都唔会出声嘅。咁所以就系咁咯，即系香港人就系咁样就算噶啦，即系有饭食有公开咁就算噶啦。即系对于一啲真实嘅，咪放弃，即系放弃呢个权利去表达俾观众或者影响咗自己嘅创作嗰个空间。而去迁就咗个运作上嘅麻烦咁样。咁所以呢个都系香港嘅悲哀嚟㗎。即系你香港如果有一个嗰、那个叫 Michael 咩即系拍 Docco 个叫 Michael 乜肥佬四眼嘅。就拍黐孖筋岛岸同埋 Sickle 嗰度嗰个叫 Michael 乜呢嗰个人。Michael Bay 啊唔系嗰个叫 Michael 咩呢唔记得咗有人提一提我啦。咁呢你想只有人拍呢啲咁嘅踢爆政府，或者踢爆枪械档案、踢爆呢个医疗系统嘅腐败嘅戏，边度有运行啫？因为大家都唔信呢啲嘢啊嘛。今日睇真啲都收皮啦，系咪？哦，李修贤就系嗰间嘢嘅老板嚟，我都唔知道。我净系知李修贤咧喺啲物揽拍卖行嘅时候咧，就系咁狂收购嗰啲。英皇嘅凳啊，英皇嘅相啊，英皇嘅文件柜啊，咁样就将自己嘅 office 咧就布置到好似警局咁，咁啊顺便要嚟取埋景拍戏。咁佢有铺做警察瘾嘅，咁我听一啲电影嘅行家讲咧，佢点解咁想做警察咧？因为佢以前个立志都系叫做差人嘅，年轻嘅时候。咁但系嗰期咧，可能因为好多人做差人啊，即系好多人想入行咧，咁嗰个门槛咧亦都提高咗少少。就是关于高度问题，咁好似李修贤啱啱唔够高咧，就所以隐恨入唔到警队，于是乎咧，佢出到嚟拍戏咧，都系要拍翻警队。嗱、呢个我唔系挖苦佢啊，我系听一个行家讲嘅，直头系个行家识佢嘅，因为系租枪嘅以前。阿、Michael Moore 冇错啦，阿、Jesse， 喂咁咧就头先阿 BB Chu 就。讲得好清楚啦，就因为咁样，所以全部都差人。咁我亦都曾经试过咧，拍一个我旧年嘅呢个时候咧，就拍电视剧啊嘛。咁咧就同嗰啲辅警倾个偈。咁咧我而家冇表态，我系一啲咩 一啲咩政治取态啦，咁我扮蛮柄咁样讲啊，好鬼嘅老教喎，金钟嗰啲差人就打到啲人飞起喎，咁样，咁嗰几个辅警咧，竟然系黄师喎，咁系啊，其警察真系令佢哋好唔惯啊，以前都有啲互信嘅，而家市民憎咗佢哋，佢话冇计噶，你咁样打法俾人影到晒，即系话咁唔系点啊，唔打，话要有警例噶嘛，点可以咁样嘅啫？唔系话打就打噶嘛，有好多 report 要写噶嘛。我话咩要写 report， 佢都照打嘅。唉，佢哋不知啊呢啲，即系下下都咁上头。即系警察唔系咁做，警察唔系咁噶嘛，做警察系服务人噶嘛，咁样。哇、啊，竟然同我讲呢啲嘢，系咪好难得先？所以咧，做辅警嗰啲咧，即系我觉得大家要对佢好啲啊，因为辅警咧，佢哋压力冇咁大，我相信。佢有嗰啲即系其他时间接触唔同嘅市民咧，因为佢可能做辅警，可能一个月翻几日工嘅啫嘛。咁啊，佢可能超过五成嘅时间都系对住一啲普通市民嘅时候咧，咁佢了解市民或者佢比较客观啲嘅相对，即系做差人嗰啲咧好大压力噶嘛，又或者犹太人又剩咧，咁成班一齐癫，唔通自己唔癫咩？自己唔癫又好难过到活噶。咁啊，咪焗住咪要做衰人咯。咁但系，辅警就唔同啦。辅警咧就相对比较入世啲，冇咁离地。咁所以就系得出嚟个情况就系咁样咯。即系呢个有亲身走去访问佢哋嘅，即系唔系估噶。华视九一一系啊，冇错啊，华视九一一啦，黐孖筋档案啦，同埋一个 sequel 啊，中文唔知系乜啊。呢套即系大家应该租翻翻嚟睇啦。咁啊，讲到呢度咧，讲到最后一个话题咧，就差唔多啦，因为接近一点啦，已经今日都吹咗好多啦，个喉咙震荡咗超过20万次啦，已经。咁啊，仲有一个即系食花生嘅题材咧，亦都系好生活化嘅，亦都系可能得罪呢度某部分嘅人嘅。原因咧就系咧，我入咗一个叫做。香港风景摄影嘅 group 啊，唔知呢度有冇人入咗咧？今集开正你嗰饭啊！哦，开正 BBG 系咪警察嚟噶？其实系咪差婆嚟噶？你系咪嗰个 BBG 咧？我成日都认住你系嗰个，成日都浮现你嗰个样啊！因为我见过你真人噶嘛，喺嗰阵时城寨嘅网聚，我唔知道你系咪嗰个 BBG 咧。听讲即系好耐都冇见过你嘅足迹噶啦，如果你系嘅话，喂，打一打我啦，不如。喂，咁啊，我想讲嗰个风景摄影区咧，就即系啲师兄咧就自己影咗相，就 post 佢嗰个 page 嗰度 ，page 定 group 咧 ，group 嚟嘅应该系。咁咧就我有成廿几个 friend 都入咗呢个 group 嘅，咁咧即系大家都中意睇靓相噶嘛，尤其是。即系香港有，即系大家对香港有感情嘅时候咧，你就即系都中意睇到香港风景靓嘅一面嘅。咁啊 ，BBG 答咗啦，唔系咁唔紧要。咁你系男定女咧？请问喂，咁咧，于是乎咧，就我有时耐唔耐咧，我都post 咗啲相嘅。咁通常啲师兄弟咧都写埋自己个名，印咗喺张相度。有啲好大个 logo， 因为啲出嚟搵食嘅，咁可能。唔知点解我识好多摄影师都叫 Lawrence 噶，唔知大家有冇咁嘅经验咧？咁有好多甚至乎艺名啦，甚至乎佢自己嗰个影楼嘅名啦，甚至乎一啲好有型嘅名啦，都勉强咧都会黐喺嗰个即系整个 stamp 喺幅相嗰度嘅。咁咧就嗰个 stamp 就系希望多啲人识佢啦，又甚至乎希望保留翻个版权，等人知道嗰张相系边个影噶啦咁样。咁於是乎咧，我嘅相喺個 post 咧，我就會將9/24嗰個字就黐埋落去嘅。咁個曲線咧，就希望睇下冇人因為咁樣走嚟聽9/24啦。但係以我所知，一個都冇嘅，因為完全咧就喺度冇人 response 話見到我啲相話好靚或者唔靚咁樣。咁但係我只不過貪就手嘅啫。原因咧，我就係平時出吹雞圖咧，我用緊一個 M 咧，就叫用個 app 咧，就叫做Typorama。咁咧佢又自動。会有一个 stamp 就可以俾你张相嘅时候最尾出咗出你个 stamp 嘅，即系嗰个署名嘅。咁我用开嗰个，我又唔想次次都捞一个唔同嘅 stamp 落咧。咁于是乎咧，我就用嗰啲相嘅时候咧，索性就摆埋9/24落嗰张相度啦。咁咧，于是乎就 每日每逢有人去 post 一啲嘢咧 ，post 相我都知嘅，咁我又咪睇下啊，欣赏下啦。咁嗰个 group 咧就相对比较崇尚一啲人嗰个影张相个诚意嘅，即系老实讲，我唔系话佢唔靓啊，即系如果呢张相又靓，但系又好难影到嘅话咧，又要爬山，又要涉水，又要行好远路嘅咧，就零舍受到大众嘅欢迎嘅。咁我就欠奉啦，即系我只会自己觉得自己啲相靓嘅啫，人哋又唔会觉嘅，所以咧。我最多嗰张相都系得40个人 like 嘅，我见到个版主嗰啲人咧有300-400人 like 嘅，咁即系当然梗系唔系斗 like 啦，咁当然人哋嘅付出亦都好大，人哋咧通常咧有一个 full frame 嘅机咧嚟影嘅，即系用啲大相机、靓相机嚟影嘅，但我咧我 po 喺嗰度相全部咧都系用手机影嘅啫，咁所以真系高低立见嘅，就有时欣赏唔同角度啦，咁可以话。咁嗰度啲人咧就中意啲相好似好浓嘅颜色嘅，即系例如啲红色啊、啲日落啊、日出啊嗰啲，要个晚霞咧啲色飙晒出嚟嘅。但我个人咧就好憎呢啲颜色，即系我唔系憎人哋，我唔中意自己啲相咧好鲜色嘅。咁所以咧亦都系毒药啦喺嗰度嚟讲，即系冇乜人拉系正常嘅，你自己攞嚟噶嘛，因为咁于是乎有欣赏人哋啲相咧一路都咁突然间见到咧有一个师兄叫 Jason Jackson。嘅师兄咧就突然间咧喺嗰度留 post 咗自己张相出嚟，因为咧事隔就得几日嘅啫。咁我第一次见到张相咧，咁个标题咧就系 Welcome to Hong Kong 咁样好大路嘅。咁咧佢咧就喺个机场嘅最顶端个跑道嘅末端嗰度，嗰度落咗车都要行好远路嘅，据我所知。咁咧就影咗飞机咧，啱啱校晒正个角度，垂直咁样。有飞机飞紧埋嚟，好 symmetric 嘅，即系成幅相好工整嘅，咁啊当然系靓相啦。咁咧就出咗，我都有 like 到嘅，好似咁至到冇几耐两日到咧，就另外一位师兄咧就将嗰幅相就偷人哋个图，就咧写咗几只黄色嘅字，张相已经橙色，但再加黄色字系好核突嘅，我觉得啊，即系我觉得系有少少色盲嘅人先会接受到嘅呢样。咁咧，跟住咧就唔知咩身體健康，唔得啦啦啦，即係同人哋個作者完全係冇乜關係，又唔係讚緊人，又唔係借人相，又唔係分享人哋嗰個攝影作品嘅，係索性就講佢自己個感受，即係嗰啲所謂長輩圖啦。長輩圖就係咧，即係講啲嘢實啱嘅，即係身體健康冇人會抗拒嘅，同埋做多啲運動唔會有人抗拒嘅，即係恭喜發財一樣嘅。咁於是乎呢我都觉得喺秒緊嘅，妖咁撚肉酸嘅喂，橙色底用黄色字咁，我纯粹係对嗰、那个、那个美術个观感觉得好讨厌嘅已经。咁跟住呢估唔到呢带嚟轩然大波喎，咁嗰位师兄呢我唔开个名啦，但竟然佢识我㗎喎。原因呢就係、是、Gary Kwan 就睇一提我，喂佢有 like 老萧同埋 like 边个呢 ,Eddie Sir 㗎喎咁样。咁我觉得奇怪啦。咁我喺度，即系我有攞佢张相嚟耻笑嘅，就喺呢、這个猛鬼 studio 嗰度，咁佢见到咧就留俾我话，嗰、那个 like 咗呢两个 page 喎，咁我大惑不解啦，我完全捞唔到两者之间有乜关系嘅，即系个我耻笑嗰个人佢 like 咗 Eddie Sir 同埋 like 咗阿萧，咁又点咧咁样？咁我问佢，咁系咪究竟要俾面咧？呢啲即系 like 咗嗰啲？咁我求其讲嘅，完全冇一个谂法嘅，因为我真系咩都谂唔到啊！即系两者有咩关系，我完全捞唔到。咁跟住之后，嗰个人竟然咧喺被偷图嗰个人都有声讨佢噶嘛，喺度话诶探长唔好意思啊，我真系觉得张相好靓咧，真系唔贪唔得咧咁样。咁我仲觉得大惑不解。咁第一，你点解同探长唔好意思咧？你应该同嗰、那个。Jackson 嘅师兄唔好意思，问 Jason 嘅师兄唔好意思啊嘛，咁同埋咧，全部一面到咧，都觉得我、哦、偷图已经衰噶啦，仲要自己整一啲字落去，仲要即系仲要喺度做人情咁样，即系仲要变成长辈图咁样，即系我纯粹系针对嗰个美感啫，即系人哋张相有构图有成，人哋连自己个名字都唔落，有原因噶嘛，即系有啲人可能加多只字都影响咗个构图噶嘛，咁佢。不单止加字，仲加好大隻字，仲加埋啲阿妈女人嘅字，即係唔会输嘅字，仲加啲颜色又夹得好核突咁样。咁于是乎呢我就忍唔住口呢我就讲嗰句 即系都几绝噶，即系如果系朋友嘅话，一定嬲咗我噶。但系难得呢位朋友冇嬲到我嘅，我谂下，因为佢仲有同我，即系仲喺个 response 我嘅咁样。咁我就话今日嘅废佬咧就好自我嘅，咁咧就即系就不停咁样咧，就用啲最低嘅成本就讨好自己翻，讨好翻自己嘅同类，即系佢写埋嗰啲嘅长辈图有咩动机呢？第一就係、是好心啦，即係想人哋身体健康啦。第二就係想刷存在感啦。喂，我成日都出呢啲，希望你觉得我道德高尚啲啦，因为我都係即係原来对人好友善，或者好希望人哋好呢，即係喺网络上呢都是一啲必赢嘅方法嚟嘅。即係等人觉得道德高尚少少啦，即係我呢啲道德好低嘅，即係成日把口又好衰啊，毒舌啊咁样，即係呢啲多数人都接受唔到嘅。咁即係透过呢个咁低成本嘅方式呢，就太慢你想名都唔出呢。咁事实上你再问多一句，就算你有朋友，我觉得呢个行为係好卑劣嘅。咁仲要破坏人哋张相嘅构图，仲整埋核突字落去。咁於是乎佢竟然即係喺嗰度 response 俾我。咁佢諗住，即係我諗住係咪有少少唔好意思呢？原因就係你识我都咁样话你。但我諗深一层，我其实咁样话你都係想你好㗎，因为即係好多人都即係尤其是自己嘅呕心沥血嘅作品呢，俾人咁样搞法，唔该一句攞咗去。咁当然起码见到100个星讨嘅留言啦。咁嗰啲人嘅内容呢，全部都係道德审判啦，当然即係不问自取。咁我就睇，即係嗱，我唔係话为拗而拗啊。我諗緊啊，既然呢100个人呢都咁尊重知识产权呢，咁尊重人哋嘅感受呢，咁究竟自己有冇做过呢啲嘢呢？咁其实我都做过嘅，老实讲。但呢我点都改，想改到即係有我自己嘅风格啦。即係我唔係喺度，我都係自嘲緊啊。即係因为有时候啲相呢，你真係喺啲 content farm 嗰度搵嘅，或者甚至话啲喺啲 royalty free 嗰啲图库嗰度搵嘅。咁我唔知道有冇试过侵犯版权啦，因为我通常用啲 app 呢有埋啲图嘅，咁你 search 个乜就有乜㗎啦嘛。咁我都曾经试过嘅，咁我同嗰啲人道歉先啦，因为有时我真係想搵返嗰个作者係边个都搵唔到嘅有啲。咁当然如果我搵一啲网上有头有面有名有姓嗰啲，一定会写返嘅。我亦都好少嘅，因为我自己都有个 library 係要嚟随时出呢啲长辈图嘅，即係我所谓长辈图啦，泛称。即係我啲唔係长辈图，我啲吹鸡图啦，我通常吹鸡节目呢啲相都有我自己 library 度搵返嘅。咁即係其实而家人人呢都有个手机呢，其实你再偷人啲图呢係冇 excuse 㗎啦，真係已经。你一定係犯咗一个不道德嘅风险㗎啦，即係俾人觉得你。咁但我就想知道有份插人哋不道德嗰啲呢，即係自己有冇攞个人啲戏睇唔使钱呢？即係如果你去到咁盡嘅话，你有冇咁样声讨过自己呢？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反映下呢，即係呢反映下自己个心态係点样囉。因为我有时我睇啲老番嘅，我都有少少唔可，即係唔係几好意思嘅。咁所以呢我多数戏呢都係喺戏院睇嘅，除咗咸戏之外。即係如果咸戏有而家譬如啲 AV 嗰啲可以买又买得起嘅呢，我都会买嘅。即係老实讲，即係如果唔係太贵嘅话。咁但係究竟有咩渠道可以买到 AV 呢？咁样即係大家都攞緊日本仔着数嘅时候，即係但係你又会点諗呢？咁但係人哋嗰啲有头有面，即係只不过你见到佢实在有个人喺度，你会觉得唔好意思多啲啊。因为如果嗰个人根本就唔出声嘅，你又觉得冇问题多啲啊。即係我想諗下，即係呢个係活生生我讲緊自己，我自己都係反思嘅呢个问题。究竟係咪会唔好意思呢？即係你咁样话得人话得咁尽，你自己有冇諗过你侵紧人权嘅时候，有冇諗过嗰啲人拍嘢都好辛苦啊。因为我见到我啲师兄讲，哇，人哋孭住脚架连埋部机10磅，又要去咁远就拍返出嚟张相，一个唔觉意啊，一个唔觉意攞走咗咁样。咁你侵权人哋啲戏又点呢？即係或者有时即係我觉得攞人哋啲嘢去 share 冇所谓嘅，因为你 share 返人哋嗰度 link 㗎嘛。即係譬如嗰个人嗰条 link 是 有名有姓，有埋个 account 嘅 Facebook 嘅 share 咗，我好乐意做呢样嘢，都乐意人哋 share 我啲嘢嘅。但我最憎有啲人咧，包括我讲到开名都唔惊，狗 get 嗰啲冚家铲咧，哇，挞人啲图喺上下加个 banner 就当咗系自己嘅 content， 即系唔该都冇声。喂，你不如嘥啲精力走去屌鸠狗 get 啦，因为使你介绍咩而家呢啲嘢？当然有好多人话啊，佢唔介绍我真系唔识睇。喂，咁呢个咪就系呢个社会嘅沉沦嘅地方咯。喂，屌你自己互联网最方便噶啦，咁你唔识睇，你狗 get 你冚家铲，你 share 人哋个嘢出嚟，咪用俾翻个 credit 人咯。喂，真系唔该都冇句嘅，见到。喂，但系呢啲公司又讲紧上市嘅，可以，即系啲咩质素咪有啲咩公司咯？你啲市民有啲咩质素？即系嗱，我得罪咗50人啦，起码都。喂，咁但系呢样系事实嚟噶嘛？即系我最鬼憎嗰啲有 backup 佬咧，又将人哋网上面嗰啲嘢加得字幕，你都叫做有尽个力，但系喂你唔该都冇声噶，人哋嘅 credit 你又唔出翻噶，人哋个圆拎又唔出翻噶，我见到大量呢啲 content 喎，而家香港，因为佢系想赚嗰啲 YouTube 俾佢嘅利润啊嘛，咁即系咩都够胆做嗰啲人，即系我又做唔出咯，老实讲，但系我亦都知道。好多人都会支持呢啲 link 嘅，咁我又唔系话你错嘅，但系你听完我咁讲之后，你 会有少少动摇，你自己揾翻嗰个原装嚟睇咧，即系唔好益你咁嘅扑街冚家铲咧。喂，即系我觉得你咁样真真正正就走去唔尊重嗰啲原创者咯，即系扑街嚟，我觉得呢啲真系。Donald，Hello， 你好。 Donald and Michael Moda， Mars with B B Chu， 今集开正你个 饭。哦，读咗啦呢啲。 B B Chu 唔系。 哦，你唔系女人。 B B Chu 以前喺无间道应该见过面。 吓，咁奇。 B B Chu 马乜佬 ？B B Chu 唔系同志。Donald and 系美国痴冠档案。 哦，痴根。 红红颜到。Jaden Fredell, Scroll to Farron 23, Gorge Del Samuel, Mark Troy, V 兰收埋啊，探长。 A V 兰收埋，喂，有个朋友咧，一齐去日本度拍嘢嘅。我自从嗰次之后咧，都冇同佢联络过啦。但系咧，永远都记得佢嘅。原因咧就系佢喺最尾嗰三个钟一齐去 shopping 嘅时候咧，佢竟然咧，佢送咗一只苍井优嘅原装 DVD 俾我。呢啲真係感激佢，兼教好值得欣赏啊，咪睇苍井优都睇原装，即係仲要做埋手信添，即係永远都记得佢嗰位师兄。咁其实记得佢应该搵佢饮下茶嘅，好，我下个礼拜就啊，好，下个礼拜搵佢饮下茶先。我唔知佢仲有冇做呢行呢。咦，呢位阿湘係咪，因为你个名咧读唔到，有 X 有 Y 有 Z 嗰啲读唔到嘅，唔知点发音嘅 ，Siri 都唔收啊。好，呢、这个阿我怀疑阿湘嘅人，阿湘系嚟自广州嘅。 咁如果我想下载你的节目去国内优酷发布呢，我都有这个困惑。YouTube 有好多好的视频，我想搬去国内，但是不知道原作者是否会介意。 其实商业那些呢，即是收人钱那些呢，就应该会介意。甚至乎呢，即是对大陆好失望的人呢，亦都哎有够你啦，屌。你同大陸啲人收錢，你不如上月球啦，係咪先？即係因為大陸嗰啲盜版係嚴重到咧面不紅耳不赤嘅，咁所以嗱呢個係事實，我唔係歧視大陸人啊，即係呢個我經驗歷史話俾我聽咧，即係上面你諗下 New Balance 都白輸官司嘅，咁你對呢啲國家有咩希望啫？咁嘅時候，我諗多數人都唔 care 嘅，就算你抌我啲節目上去咧，我最 care 就係咧啲人認住我嚟香港拉鳩我啫，咁所以。可以唔使㗎啦，你唔使同人分享㗎啦，我啲节目。我唔係介意，即係我蚀咗俾你呀，问题就係我觉得我啲内容上面一来未必有人知我讲乜，二来即係斩伤和气啦，无谓啦，係咪。咁但係你要坚持咁做，亦都唔会介意嘅，因为我呢啲唔係商业性嘅内容嚟嘅。咁一件污两件位嘅啫，即係上面你大把人都咁做啦，只要你有商业 嘅有商業嘅元素嘅話，咁可能而家有啲唔同都唔定嘅，因為我太唔了解中國啦。 也有 CN， 是不是 I 也有 CN 是漢語拼音，冇辦法啊，我不會粵語拼音。 我唔緊要，我唔係介意你，都係一個名啫，即係只不過我有時真係唔識讀嗰啲拼音，即係我想問個 EZ 係嗱，譬如教我兩嘢 ，EZ 係點樣發咧？譬如 EZING 啊，應該啲係本來係咩字咧？咁啊，例如 XING 啊，有咩字咧？咁我呢完全唔明嘅。 Dating for adults, go to Sarah and use some. 屌喇嘛！ 点 样可以清剿佢咧？我投诉咗噶啦，我已经。不停投诉，不停咁样 OK， 不停咁样话佢唔想见到呢啲 content， 不停咁样出。系喎，头先大家对偷图有咩意见呢？除咗阿双发表咗之外，好似冇咩人 care 呢啲嘢。即系我觉得咧，我好多人都觉得我系话紧针对紧你而讲，但系其实唔系嘅，即系讲紧一个好 general 嘅现象啫嘛。即系呢个现象就系翻版，大家都睇噶啦，睇下你睇嗰个心态系点啊，同埋系咪老讽啊，系咪究竟会支持翻正版啊，甚至乎有啲人。戏院咁撚贵嘅，唔好搞阿叔啦。喂，但系睇医生你又唔嫌贵喎，你唔睇都得噶嘛。为咗攞张医生纸，即系完全都系利益向嘅，即系口腔期咯。即系又系嗰句。 平蛙在楼上入错地方啦。B B 出大陆播咗探长啲录音，探长好开就作洗头艇。你佢话我都有检举信息。 哦，人哋都检举得嘅，原来。唉，其实大陆。播咗嗰啲录音咩唔知喎、啊。其实我觉得坐洗头艇嗰啲呢，即係我以我分析啊，就必定係同佢有瓜葛嘅人你先有机会坐到嘅。如果你上面冇朋友又冇生意，你冇回乡证，佢好难有人搵到你係边个，亦都不足为患啦、啊。我呢啲讲几句嘢又同阿刘世良又唔同㗎嘛，真係同阿老萧又唔同㗎嘛。即係而家得两种人，一系坐洗头艇，一系俾人拉，一系俾人打压。一系讲咗都冇事嘅，咁你谂下嗰啲点解有啲人讲咗都冇事嘅，做生意都仲得嘅，咁你咪自己考虑，你自己幻想下咯。即系你话我有阴谋论，你冇证据，但系你都有个解释俾我听先得嘅。喂，大佬，点解有啲人又搞网台啊，又喺度唱衰共产党啊，但系仲喺上面做生意啊，又冇事嘅，咁有个解释先得噶。你冇人解释到俾我听，冇啊嘛，冇你唔好话人阴谋论啦。喂，咁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对呢个侵权冇咩意见嘅话，咁冇咩意见就即係证明呢个话题喺度唔受欢迎啦。咁但冇所谓，就算唔受你欢迎我都会讲㗎，但只不过冇反应我就停止咁解啫。啊，我一阵再讲多一个话题啊，都几好笑嘅。啊、完全呢而家直头系 Siri 都罢工喎，枕住罢工嘅点解？我就 highlight 咗嘅读唔到啊，咩料啊？吓、啊，真系唔知啊！哦，咁唯有人手读啦。阿迪奇话铜锣湾单嘢系烧到杂包子情妇嗰搭，唔鸠你啦，屌关我捻事咩？阿迪奇话咁中意搞华探长，我唔系头先阿 Sharon 嘅解释都几合理嘅，因为漏人就会吹水，跟住讲咸湿嘢，跟住收钱咁样。咁但系佢 random 嘅，因为无差别骚扰啊，呢啲系属于 BBChu 咧就话偷嘢喺网上已经成为风气，冇错啊。咁我想睇下个心态系点啫。 虽然 App 入面应该是不怕用， App 已经准备好给你，信个 App 没有图版权问题是正常。Nico 又离题， Netflix 有首新剧叫做 Dark， 哎呀我都唔得闲睇，有好多好嘢啊！因为近来见到，因为我入咗Netflix 嗰个 page 咧，成日都介绍咗好嘢嚟。系头先讲下嗰套《星战》，有啲演员未讲完。你真系谂多咗啦，分页我读唔到啊，要口读啊，唔知点解。你话嗰条佬捻烦啊，系咪女都成问题啊？真系。饮啖水先。啊，讲翻星战嗰啲演员啦，即系既然大家对呢啲对自己唔会审查啊，唔会检讨下自己嘅行为嘅时候。咁套戏咧，成套戏讲紧《Last Jedi》，佢都冇乜靓女嘅。咁唯一一个靓女咧，就系、是、有个越南妹，就系、是、叫做 Veronica Ngo， 点读啊 ？Ngo 系咪 Ngo 啊？系叫做Veronica Ngo。咁咧，嗰、那个女系成套戏最靓嘅靓女嚟噶，哇！影近镜。五官标志仲皮肤几好添，咁但可惜咧，佢嗰个出咗十分钟都冇，仲系剪到好短啲镜头，嘥咗啦！咁靓女，原来咧我起起底咧，原来个打女嚟嘅，原来 Netflix 有套《卧虎藏龙》嘅电视剧咧，佢有份打嘅，仲系好好身手，唔用替身嘅，因为我见到佢即系职业病啦，见到佢啲翻滚啊、落地啊。嗰啲吊蛙也都用翻自己嘅，咁所以咧，嗰、那个演员咧就我即系成套去 highlight 嘅。咁最激气咧就系咧，有人话有个好似苏玉华咁嘅演员咧，就是、一个肥妹嚟嘅，竟然嗰个好多戏，同埋系捧佢咁嘅，即系系一个主要好多对白嘅角色。咁我头先讲个靓女咧，竟然得一句对白。咁真係唔公平㗎，唔知點解會咁㗎喇。可能嗰套戲冇一個靚女啱去做呢，又驚佢搶咗阿 Ray 嗰個角色個眼球啊。即係啲人掛住及嗰個靚女，阿 Ray 就即刻低咗，咁就無謂啦。咁就嘥咁多錢去捧，係咪先。咁但係嗰個另外一個叫 Kelly 嘅一個肥妹呢，有人話似蘇玉華，咁我覺得似蘇德華多啲喎，咁樣。咁、那個角色又討好嘅，即係又講義氣。又细细粒咁样得得意意咁样，但系咧老老实实，我宁愿嗰个 Veronica 多啲咯，即系如果有眼啲嘅话，咁当然就梗系唔系我考虑啦。呢啲就系套戏 casting 嗰位同事，即系嗰位 casting 嗰位专业人士考虑揾啲咩角色做啲咩位噶嘛。咁近期啊多咗一啲即系亚裔同埋非洲即系黑人嘅入咗白人嘅电影。个行业里面都十年嘅，因为咧美国嘅左交咧即系得势不饶人噶嘛，咁咧就白人霸权嘅美国电影业咧，咁近年咧就有少少，我觉得系夹硬要加啲有色人种落去。咁嗱，譬如星战，我觉得咩人种都加得嘅，真系原因就系你讲紧成个宇宙咁大，咩人种都有噶嘛。咁但系我见到有啲戏咧，明明系佢讲紧个古仔，当时。黑人同白人分得好清楚嘅，以前嘅黑人白人冇玩得咁埋嘅，hippies 年代之前嘅戏咧，但到今时今日拍咧，都系要夹硬加啲有色人种啊，加啲华人，加啲白黑人，根本就唔符现实噶嘛。咁我觉得呢啲又有少少过分咗咯，因为有时候啲戏咧，即系悲上历史去拍嘅时候，咁好怪咯，我觉得，即系有时左交，我当然欣赏左交嗰种精神啦，咁但系都 execute 一样嘢嘅时候都照做。又唔理个历史嘅时候，我觉得有啲失色啦，即系失咗平衡咯。我觉得简直系仲系继续读唔到嘅。咁啊 ，B B G， 我头先你话喺无间度见过我，你系咪其中一个 party 嘅行家咧？定系你直头系 你话咩无间道啊？嗰、那个剧组里面嘅人呢，定系你唔知有冇份去无间道庆功宴呢？因为嗰阵时候讲咗一单嘢呢，就斋讲又冇共鸣呢，有少少失色嘅，就讲关于刘德华抢咪抢歌事件，咁关于林建岳唔俾面事件就好好笑嘅。咁我唔想再重复讲啦，即系如果你喺度有共鸣，我就会讲啦。咁我表下态，你究竟系咪剧组啊？亦话你系其他 party 嘅呢？定我本身就根本识你嘅呢？大陆剧都好好睇，《军师联盟》劲系咩嚟噶？喺边度睇到呢？帮吴秀演得好啊！咩叫帮吴秀啊？咩叫帮吴秀啊？我完全唔知你讲乜，系咪大陆嘢嚟嘅咧？请问六王、井池户呢啲咩日剧啊？哎呀，好多日剧我都想睇啊！新一集《虎啸龙寻》波吴波秀啊，唔系吴秀波啊，我就系知 Julia 啫，你讲呢三个字。六王第几集先好睇？因为 opening 冇乜细哦，完全唔知你讲乜啦 ，sorry。哦，要揾猪扒邓云兼飞亚飞啊，严且亚飞啊，死啦！系咪个脑转得好慢呢？唔知你讲乜，咩叫兼且亚飞啊？唔知你讲乜？旨在占票房都系噶，因为咩人种都有嘛，尤其是中国人呢就好掰鬼佬都俾面中国人嗰啲嘅自卑心态呢就尽显不露啊，真系。同埋最好笑呢就系中国第一个人头博，即系个将第二个人头换落去另外一个身体嗰度嗰个手术成功呢，死人咗。又要搵个鬼佬出嚟，介绍呢个手术成功，跟住发现暗物质嗰个 project 又系要搵个鬼佬嚟做呢个 presentation 嘅，咁系咪即系太过自卑啊？亦话咧惊自己讲咗冇人信咧？你知大陆即系牛肉精都整得出嘅话，咁高科技，咁整博人头好容易啫嘛，相对系咪死尸博人头啫嘛？咁所以即系呢个心态都几好笑嘅。B B G 唔识，你话有波同埋瘦呢两个字加埋，我就谂起 Julia 噶啦，冇计，呢个条件反射嚟嘅呢个系。荆香啊，冇错。池井户润系半泽直树个作者，我、哦、明白。哦，即系你话嗰套六王就系嗰个作者嘅，六王系讲咩嘅呢？大陆电影啊，冇可能会好睇的，除非系杜琪峰拍嗰啲啊。咁你又少妄自菲薄话伤。咁大陆片都偶有好睇喎，嗱，例如《疯狂的石头》都几好笑啊，即系如果讲笑片嚟计。咁同埋即系其实我唔公平嘅，你问我睇过几套嘅真系。咁啊，呢个集结号都拍得唔错，同埋呢个这个女人子弹飞都啲信息都唔错啊。Baby Chu 啊，当年系有权有势嗰个啊，系边个啊？快开股啦！一系 PM 我啦，系咯，换死人头啫，顶、那个新闻讲到好似生人咁，我觉得整牛肉精 2.0 仲难过换个死人头啦，系咪？啊，波鞋啊，好难得啊！今日我完成四个话题啊，竟然平时咧话一个话题都讲唔到两个，唔系话两个话题都讲唔到一个噶嘛。嗱，系咯，咁我要讲讲晒啦，讲佛坛女侠啦、霍金啦、星战啦，同埋偷桃都讲晒啦，咁啊。我听日虽然就冇咩做， 即系唔使早起身，但系咧亦都唔想咁夜瞓，因为慢慢熬早少少啦。咁听日有咩做咧？听日我系会喺度拍少少嘢啦，希望拍到 Max Low 俾我嗰啲产品啦。咁另外咧可能要执嘢啦呢度，因为咧哇，我咁成个月冇拖我哋啊，个地好邪恶。咁啊，执翻好啲架撑抌都系抌啦，因为又就系要搬啦。咁所以差唔多啦，大家都冇乜嘢。喺我等紧啊 ，B B 区点样复我啦？有权有势嗰个啊，系边个咧？哦哦，你系咪啊？啊，朱生啊，你应该唔系啊，朱生唔会咁叫自己。O K， 咁啊，你唔开股就算啦，随缘啦，唔可以勉强嘅。咁我唔知你，我就系最关心你记唔记得无间道嘅庆功宴发生过咩事啫。如果你记得就好啦。O K， 时间就差唔多啦，唔同大家讲拜拜啦。咁假如有啲咩大家想我讲呢，嘩个电脑做乜 Q 啊，恐怖。死啦。大家听唔听到啲恐怖嘢发生啊，唔知点解好似有鬼咁喎。都有人按我 keyboard 咁喎，鬼手。咦，但我点解连嗰版都出唔到呢？嘩，连个 OBS 都唔知去边喎。但系咪仲系 stream 緊㗎？奇怪啊，真系简直系。我想出返，嘩好癫啊，喺 OBS 嗰度出嚟喎呢个。我连想出个版尾都出唔到啊。好严重啊。我想知道系咪仲系 online 緊㗎，你咁样搞唔系路㗎。喂，咁啊唯有 shortcut 佢咗喎，因为连 OBS 嗰个 goodbye shot 都冇埋。好啦。咁我喺边度揿停呢，因为喺嗰度咁 stop streaming 㗎喎、哦。哈。点算呀，有冇人帮到我 ?force quit 佢就唯有。update 咗果然係唔係好稳定呀、啊。我连搵佢嚟 quit 都搵唔到呀、啊、死未。灵异事件嚟㗎，都係属于。OBS 呢就係、是、一个要嚟 stream 呢个节目嘅 app 嚟嘅。咁呢不单止唔见咗佢，仲係不停咁我见到 OBS 嗰个 tag 喺度咁闪，係不停嗰啲咚咚声。咁大家呢就开唔返嗰个 OBS 嗰个 browser。咁呢我只係有 force quit 啦，冇办法啦。好啦。拜拜。哦，一 force quit 就弹翻出嚟喎。OK， 咁好啦，出片未啦。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